听话，一股温暖潮湿的气流正从日本南部延伸到九州地区。雷达分析显示，在星期三上午，南部佐贺县的降雨量达到30毫米，预计到星期四的24小时内，北部九州北部的最大降雨量预测是200毫米，九州南部是180毫米，四国是120毫米。预计大雨的天气将会持续到下星期。气象厅敦促民众确认疏散地点和方式，并尽早为可能发生的灾害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在日本东部，星期三的高温仍然持续，预计东京都和附近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6度。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都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0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1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蚊，跌2.2；美团237.2，跌1.8；盈富基金27.14，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97.3，升4毫；小米集团26.85，跌6毫；吉利汽车28.3，升9毛；阿里巴巴191.2，跌1.7；港交所517.5，升2蚊；建设银行5.62，升1.3；中芯国际25.5，跌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2，英镑10.749，瑞士法郎8.425，澳元5.702，加元6.209，新西兰元5.449，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7.0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70点，升182点。港金现价报1608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73美元，卖出17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啦，排到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系龙尾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屯门新界方面应该是西贡公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津桥那段是挤塞，龙尾去到北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启辉楼落平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的6:5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个全新剧院嚟紧会喺深圳开幕啊！ 哎呀，我想去大湾区 置业，有冇贴士俾我啊？ 逢星期五早上11点，全新环节《开心日报》之《放眼大湾区》， 一齐轻松了解大湾区衣食住行文化生活贴士。 欢迎大家一齐收听。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啦！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残奥运动员同奥运运动员一样，都经历长年训练和比赛，需要在残奥周期拿到一定的积分才可以出线，所以残奥的香港代表都是很努力才可以去到东京。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高福慧、陳景祥。 8月11日的下午5:11，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有高福慧和陈景祥在这里为大家主持。陈景祥你好。 是啊，高福慧你好。 陈景祥啊，咁啊，东京奥运就曲终人散，最近打开个电视咧，见到冇赛事转播，你会不会有啲落寞啊？好似冇，好似冇乜赛事睇咁。 系啊系啊，真系有啲失落感噶，因为咧平时譬如你系。譬如佢打緊嘅時候未必可以睇得到啦，但係翻到去啦，夜晚黑啊，或者有人深夜咧，好多時啲電視台咧要再將啲片段再重播噶嘛。咁啊，好多賽事咧就係好開心嘅，即係一路睇嘅時候，而且你真係追住個香港隊嚟睇啊嘛。咁啊，突然之間冇咗咧，係都有啲即係唔習慣嘅，真係嚇。 係啊，咁啊一嚟咧，因為今次有好多嘅直播啦，令到香港人咧可以好普及啊，亦都好專注咁樣樣咧睇唔同嘅賽事。二嚟咧，因為今次港隊嘅佳績。亦都令到好多香港人咧重新要去思考一下我哋体育发展点样可以做得更好。特首林郑月娥咧日前系宣布咗5项涉及11亿嘅措施咧，去到推动体育发展嘅。咁啊，今日我哋想集中同听众讨论下咧，点样加强呢个基层体育发展啊？基层体育咧，其实即系讲紧咧，我哋点样样喺中小学嘅阶段已经揾到一啲有潜质嘅青苗出嚟咧，建立一支能够接棒嘅体育梯队。咁啊，等香港有多啲嘅张家朗。和何思培咁样样啊嘛，咁啊具体林郑月娥宣布咗啲咩咧？佢就话民政局会同教育局咧一齐检视课程同埋课外活动嘅安排，去增加学生参与体育同埋比赛嘅经验。另外咧，亦都会要求大学咧为运动员提供弹性嘅学习安排。似乎睇个趋势咧，就系希望鼓励学生咧，其实系喺学习嘅阶段已经多啲机会接触体育啦，同埋考虑咧用呢一个运动员啊作为佢哋职业发展嘅一个意向。陈景祥 系啊。 即係呢個我諗係緊要嘅，因為其實唔止香港咯，我哋留意翻內地咧。因為最近即係睇開啲關於運動啦，咁啊，內地其實佢都同樣地咧有啲發展體育活動嗰啲譬如文件或者出啦，咁佢都係好重視咧，即係話呢個基層運動嘅意思咧，就係培養新血啦，同埋一代一代啲接班人嗰個措施嘛。咁香港當然亦都唔例外，其實全世界都係咁嘅。你譬如話澳洲咁咯，澳洲其實咧早期嘅運動唔係咁傑出嘅，都係大概去到即係2000年度咯，開始突然之間咧就爆出嚟，即係好多游水啊，好多其他項目啊咁。咁佢哋都係有個接班人咧就好充沛啦。你知澳洲咧學制咧就唔係香港式嘅咧，即係佢冇乜填鴨啊，或者係小學甚至初中咧個功課壓力唔大啊。咁變咗好多學生可以即係好多時間去運動啊，去做好多其他即係室外嘅活動啊咁。咁你變咗好多人咧來有興趣，可以慢慢轉成為係即係參加比賽，甚至再成為職業咧。咁呢個香港就肯定係好缺乏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由小學已經開始贏在嗰條起跑線，起跑線唔係真係跑場嗰啲起跑線啊嘛，係所謂人生嘅起跑線。咁你永遠咧就係不斷補課、做功課係啦，各樣咁你變咗其實咧個接班人係好大問題。譬如今次我哋見到個成績咁好啦，咁都有啲人開始提出咗嘅，諗你譬如李慧思已經都係參加三屆咯，甚至可能幾屆咯，咁好多個嚇 揾邊個接佢 新嘅你譬如話睇到係咪真係咁多人咧？咁如果你係所謂斷咗攬嘅話咧，就好可能咧我哋嘅成績只能夠係一屆或兩屆，咁就好可惜嘅。所以變咗由個基層運動點樣推到咧，就係長遠計啦，點樣揾到一啲新血，點樣能夠將個梯隊一路咁建立落去咧，先至一個長遠計。 嗱，所以咧，今日我哋不如就请嚟一啲学界嘅人士啦，去到同我哋度下桥啊，到底点样样咧，先至可以培育到多啲呢啲即系体育方面年轻嘅能够接到棒嘅精英咧？咁啊，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会唔会亦都系可能系后生嘅时候都曾经喺体育上面好有潜质，但系又谂紧应该点样样继续发展落去？或者你嘅小朋友会唔会都系喺课外活动上面有好杰出嘅表现？譬如要求你再俾多啲嘅时间。佢去栽培呢啲體育興趣，你又係點睇嘅咧？又或者如果你係學校方面嘅體育老師，你又可以點樣樣去令到你嘅學生對於體育課可能有更加大嘅興趣咧？不如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而家先聽一節新聞追蹤先。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8月11日朝早7:09。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即日丑安排扩展到年满60岁或以上人士，有市民在中心未开门之前已经轮候领丑， 因为咧都系贪方便，唔使登记，政府咧开始咧收紧晒嗰啲限制，慢慢咧就会对我哋冇打针嘅人士有影响啊嘛。咁你打咗嘅都起码咧可以少啲麻烦咯。 11:00，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国家制定反外国制裁法是要回应美国等无理制裁，会坚守应有立场和维护商界利益。 香港其实是一个全球最方便营商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对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作出不同的做法，无论是美国也好其他地方也好，我们都是提供一个最好的机会。但是如果面对一些外国对香港加以一些不合理的制裁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我们都要做应有的权益保障。 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前日由孟加拉抵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咧，點樣加強我哋基層嘅體育發展啊！而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學界嘅嘉賓，佢咧係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董事會主席，同時亦都係拔萃女書院嘅校長劉近麗娟。劉太你好。喂，刘太你好， 系听到， 系听到，系多谢你抽时间同我哋倾啊。咁啊，阿刘太，其实咧，我哋留意到咧，阿林郑月娥就特首宣布咧，嚟紧咧系会想多啲咧去推动基层体育嘅发展啦。咁啊，其实学界方面咧，点样样去睇呢一个嘅方向？我哋具体有一啲咩嘅措施可以去考虑，令到我哋啲学生咧可以喺较早嘅阶段已经咧系对体育啊，或者甚至视运动员作为一个长远目标去发展有多啲嘅睇法啦。 嗱，今日當然支持特首佢宣布嗰五項嘅支援體育措施啦，因為佢講到嘅都係即係喺硬件、軟件都有顧及到嘅。咁至於學界體育聯會咧，我哋嗰、那個工作咧， 主要就是这个推动运动普及化嘛。 嗯。 那我们就是学生呢就在学校度有体育课啦，有运动啦，咁我哋就係负责呢就係、举办学界嘅校际运动比赛。咁由学校呢就自由报名啦，咁佢哋啲学生嚟到，咁我哋都係按学生嘅能力呢就係将佢哋分组嚟比赛。咁喺呢方面呢就其实都真係要社会家长学生佢哋都肯话读书嘅生涯就唔係淨係读书，都要运动。咁我哋当然喺呢方面呢就非常之觉得就係如果你有健康嘅体魄，你无论係为咗运动而运动啊，因为係兴趣啊，咁你做第二啲嘢就会做得更好。咁所以喺呢方面呢我哋係尽量去举办啲体育活动呢，係令啲学生呢係可以参加。咁因为我哋係做基本功夫㗎啦，做基础功夫。咁但係呢好有趣嘅，喺我哋嘅学界呢、這个运动比赛里面呢，又会浮咗一批呢其实好有潜质嘅运动尖子出嚟。咁当佢哋读书读到咁上下啦，或者毕业啦，咁佢哋就有啲呢就去咗体院嗰度呢就接受佢哋嘅精英训练。咁喺今天嚟讲呢，我哋真係睇到基本功做得好，呢、這个体院跟住接力，我哋睇到成果啦，所以都好雀跃嘅。咁啊，见到特首话有呢啲嘅新嘅措施，我相信咧就变咗为大家打咗个强心针啊！即系话咧，如果政府社会都认同啊，我哋嘅学生其实喺求学嘅时期都多做体育。以至有一小部分咧，唔多啦。讲真，一小部分咧，最尾咧去咗做精英嘅。咁我哋一齐嚟到即系支持啊支援。咁我见到今天已经睇到嗰个模式出嚟，咁系好开心嘅。 嗯，系啊，刘太，我即系知道咧，即系你哋平时都推动咗好多工作啦。咁但系我哋即系一般，我哋都觉得咧，平时做家长或者其他即系啲朋友里边咧，都觉得啲细路仔，譬如话而家翻学咧，其实都仲系即系一路不断读书啊，小学我哋好多功课好多，即系你变咗觉得好似个空间始终咧，俾佢哋可以。即系发展体育啊，或者甚至去参加体育嘅时间都系唔多嘅。 或者平时我哋个时间表上面个体育个课时其实 好少嘅啫，系啊，甚至以往有阵时可能攞体育课堂嚟做其他嘢添，嗰阵时系。 系啊， 咁点解决呢个问题啊，刘太？其实 嗱，我觉得其实学校都要真系有个定位先得。嗱，学生嚟学校系唔系净系读书嘅？佢嗰个体魄嘅训练都系我哋要关注嘅。咁所以譬如在闭校嚟讲咧，我讲明唔准人觉得体育堂唔重要，攞咗要做第二样嘢，因为呢个系学生应有嘅。咁讲真嗱，佢除咗一般嘅课程之外啦，其他嗰啲咧系真系要喺课外之后去搵时间嚟帮佢哋做啦。咁往往咧都系嗰啲校队嘅同学啦，嗱，佢入得校队，即系证明咧佢对运动系比一般嘅同学冇入校队嘅，佢系兴趣大啲噶啦。咁佢自己都要肯付出先得，系咪？佢自己都要觉得啊，我放咗学，我留喺学校，我系无论游水好、打波好咩咁。咁学校方面咧，我哋真系用好多心机咧去设计点样同佢哋做培训嘅。嗱，我相信我哋嘅会员学校每一间，只要你有参加校际比赛嘅咧，我哋都系尽量帮佢哋揾机会请有啲就系自己老师训练啦，有啲系请外面嘅教练啦，揾佢为佢哋制造空间嘅，真系同佢哋揾地方啦。有啲项目咧，譬如学校或者嗰、那个资源。嗰、那個設施唔夠，咁有啲要去出面度或者租場啊，咁諸如此類。咁我見到我哋嘅會員學校咧，喺呢方面咧，大家都做得沸沸騰騰噶。咁啲學生好似我頭先咁講，佢要願意啦，咁佢亦都要享受啦。我相信家長都合理嘅，即係如果見到個仔女放咗學之後繼續有做呢一類嘅訓練而係開心嘅啦，佢哋當然亦都希望係唔影響功課啦。咁、那個學生喺呢方面咧，其實佢要兩者兼顧，佢真系要付出多少， 唔容易嘅喎，系咪咧？兩者兼顧到 真系唔容易，不過 係 大有人在。嗱，你睇下今天你見到我哋去到奧運水平嘅運動員，讀完 DSE 噶，考得好噶。咁何思培唔係第一個，仲有好多嘅。咁所以而且我亦都即係親自經歷見到有一批係外國啲大學都搶住佢哋去嘅噃。咁我覺得其實講真咧，都真係要有咁嘅。意愿自己决心，咁大家都嚟支持。咁譬如我或者举一个例，学校点样支援佢哋啊？我哋有啲学生，佢因为 譬如佢嘅某一個項目啊做到好好啦，我哋係會送佢哋出境外比賽㗎嚇，因為咧學香港畢竟好細嘛，有時會翻國內，有時會去亞洲一啲國家， 即係學校資助佢哋。 啊，其實咧咁樣嘅，嚟到學界體育聯會代表。我哋嘅學界出去嘅咧，嗱政府呢方面做得好好嘅，係政府資助佢哋，唔係學校資助佢哋。咁佢哋資助得我哋好滿意噶。咁啲學生會去嗱，咁、那個學生佢去嗰段時間咧，好多時都係上緊堂，即係學校係運作緊嘅。咁譬如有啲學校好似我哋咁，嗱我講嘅咧係我哋做緊嘅，唔係想象嘅咯。做緊嘅，譬如考試期間你考唔到，咪包啲題目俾佢拎上飛機、啊、開機啦。 喺途中去做啦，係嘛？旅途中間 係啦。咁翻翻嚟，我哋同佢評翻個卷啦。嗱、咁係公道啲，呢啲情形咧就唔俾分㗎啦。我哋會話俾你聽邊度做得好，邊度做得唔夠好，可以改善。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咪兩者都照顧到。我相信呢一個模式咧，係絕大部分家長嘅意願啦。 係，阿羅太啊，係啊，我又想請問一下你咧，即係譬如話我哋即係知道拔萃都好多，即係運動員啊，即係做得好好出色嘅。但係譬如你自近呢幾年咧，多唔多即係開始覺得啲學生或家長會同你講話，我個小朋友讀到邊一班，我即係想要轉職業啦，或者去開始真係學業嗰度要會停啦。咁呢種例子，第一多唔多啦？第二啲父母其實真係接唔接受，即係譬如讀下書，會真係要停咗，去轉為一個職業咁嘅訓練嘅個情況多唔多嘅咧？ 嗱，呢個係比起我廿幾年前參與呢一類嘅參與到而家咧，而家係多啲嘅。不過一般佢咁樣做嘅時候咧，都係咧佢非常之尖端。咁父母咧亦都見到啊，真係有兼顧讀書又要做呢個運動培訓咧，係真係有個張力嘅。因為始終呢個青少年人佢都係得個廿四小時，佢個身體都要回氣啊咁。咁有啲有父母肯接受嘅，但係都唔係個個。咁但係當我哋學校嚟講咧，我哋就係配合啦。你家長話想要點樣樣咧？咁我哋都係即係你哋自己諗清楚啦。我哋都係支持啦。不過，总之佢在校嗰段时间咧，嗱，我哋尽我哋嘅本分。你就算要做尖端运动员，我都会喺语文啊，呢个所谓逻辑思维啊呢一方面嘅嘢，都要教翻佢哋，因为运动员都需要有呢一啲嘅工具与人沟通噶嘛。 咁即系学校都愿意配合嘅，即系可以系譬如上堂啦， 配合得好好添。而且我哋会譬如啲同学都好好噶，其实啲青少年人，我成日都见到嗱，有一个精英运动员出咗去比赛，咁佢个好同学会帮佢攞埋，譬如先生派乜嘢，咁佢会帮我攞一份啊，咁诸如此类。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嗰、那個同學咪冇咁擔心話，哎呀，我甩漏咗啲乜？不過我哋都訓練到佢哋咧，即係我哋學校啦，我都訓練到佢哋，你翻嚟你要自己問清楚，喂，我甩咗乜嘢啊？咁去補翻。咁老師亦都非常之配合嘅。嗱，我覺得今天整個業界對於學生同時做兩樣嘢，或者喺中途佢覺得啊，佢要去做 配合程度都高咗， 非常好嘅，非常好。 阿劉太啊，其實我仲想請教咧，嗱，因為頭先嗱，雖然我哋講到學界好多努力、好多配合啦，但係你都承認咧，始終係有個張力喺度，因為人得廿四小時，到體育專員楊德強咧就話，嚟緊其中一個研究嘅方向咧，可能係將延長休學期啊呢一個原本只係得大學入邊做緊嘅措施，睇下可唔可以擴展到中學。咁你自己本身係一個中學校長啦，你認為呢個係咪一個可行嘅方向咧？ 你嘅所謂延長休學期嘅意思，即係話佢讀長啲， 係啦，六年去到8年啦。舉個例， 嗱，呢個我哋都唔係未做過。我哋都有做过，不过喺我哋学就唔多。有间中有一个半个学生，佢觉得我，譬如我记得唔知系苏慧音啊，定系边一个同学啦。当年佢系请咗一段长时间去做训练嘅，然后翻翻嚟佢又读翻。譬如我记得更清楚就是，譬如上一届代表香港去游长途嘅刘燕欣，我哋嘅学生，佢请咗一年，咁佢翻嚟佢咪读，譬如佢中午嗰年走咗，佢翻翻嚟咪读翻中午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可以配合，因为点解咧？始终而家啲细路哥佢好细嘅啫，佢入学嘅年龄都好细，到佢中学毕业嘅时候，佢咪18岁嘅有，17岁嘅都有。咁佢用咗一年，主要系咩咧？嗰一年佢一定系有个目标噶，例如佢因为要去为咗奥运，嗱嗰年系奥运年嚟嘅，我记得。咁我哋嗰位学生咧就即系申请咗呢样，咁我哋好乐意。 明白。阿刘太啊，因为你另一个身份咧，仲系学界体育联会嘅主席啦。咁啊，你哋搞好多学界比赛嘅。我咧就留意到，今日咧有运动员啊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提出希望咧可以再丰富一下啲学界比赛嘅项目。譬如话，原来而家系冇空手道嘅。咁喺嗰个比赛项目同埋个规模上面，我哋有冇得再去做得再丰富啲咧？你认为？ 我哋绝对希望咧，只要我哋嘅人力资源做得到，我哋都乐意嘅。嗱，学界体育联会其实是一个唔大嘅机构，得嗰卅零人，但我哋系统筹晒香港、九龙、新界所有想参加校际比赛、运动比赛嘅工作。咁你谂下，一个校长管一间学校千几人啫嘛，但系我哋系管晒咁多间中小学嘅学校。咁我哋每年大约咧，如果我统计里边嚟注册要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嘅学生系十几万噶，咁但系我哋呢一个团队咧，我真系要趁呢个机会，你容许我都赞佢哋，多谢佢哋，我哋系咁。即管是这样做，咁所以你话至于其他新开嘅项目，其实我哋都要与时并进啦。如果你话俾我听，将来奥运又加啲咩新项目啊，嗰样嘢系咪要喺学界度开始呢？需要、因为所有嘅嘢唔系话我听日去比赛，我今日就培养兴趣跟住去做，全部都系唔知咩台上一分钟，台下几年工吓。咁所以我哋系开放嘅，非常之开放的。 好啊，多谢晒你先啊， 多谢 阿刘太。咁啊，因为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要听新闻啦。同我哋啱啱倾过嘅咧就系学界嘅体育联会董事长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说，不清楚大湾区航空申请营运牌照的情况，而国泰一直都和很多航空公司竞争，航空业一直是充满竞争的行业，在香港有超过100间公司经营业务，不觉得新公司会加剧竞争，国泰也不怕有任何的竞争。被问到国泰会不会开拓廉航业务，邓建荣说，集团内已经有廉航公司香港快运，相信按现行的商品牌政策，以国泰提供的良好服务配合香港快运的独特优势和增长潜力，已经可以满足市场上不同客群的需要。另外，国泰顾客及商务总裁林绍波说，在8月和9月内地和香港学生前往欧美的需求增加，预期有关的需求会持续至9月上旬，公司会加强服务以应付需求。美食博览听日起一连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所有入场人士都要戴口罩，用安心出行或者填写表格登记资料。场内亦都唔准饮食或者提供试食，多个位置亦都会提供酒精搓手液。有参展20多年的商户话，大会禁止试食，对整体活动气氛一定有影响，预计生意额较往年少30%，会尽量打开产品的包装，靠食物本身的香味，希望吸引客人。又相信电子消费券有助带动生意，已经准备好4款支付平台给客人使用。有台湾食品商户说，今年不可以即场烹调吸引客人试食，只可以靠减价吸引客人，形容做法较为被动，担心生意只有往年的一半。乡议局约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交施政报告建议书，提出多5大的方向的建议，包括完善祖堂制度和活用新界土地。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在会后说，新界现在有大约7200个祖堂，合共大约2400公顷的土地。乡议局支持政府善用新界土地，增加房屋供应，解决深层次矛盾。他们要求政府准许祖堂和其他机构共同合作发展土地，保留项目部分权益，以获永续收益，从而增加私人住宅单位。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頭先同大家講緊嘅咧，係點樣推動基層體育嘅發展啊？咁啊，特別係學界啦，點樣讓到我哋嘅運動員咧喺學生嘅階段已經咧成為有潛質嘅青苗咧，去到接我哋港隊嘅棒。電話旁邊咧，會唔會有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喺呢方面嘅睇法咧？咁有聽眾許先生打咗嚟，阿許生你好， 係大家好。 系，请讲。 今次呢个机会，我相信系香港系一个福地嗰个嘅定义啊 ，definition 啊，系啱嘅。 嗯， 因为香港面对咁多嘅难处嘅情况里边咧，突然间系因为奥运嘅缘故咧，让香港再一次人心提升啊。 嗯， 呢个即系往往即系成为香港东方之珠，再现光芒嘅机会。 嗯， 两件事，第一件事咧就话，而家学界当中咧，我相信家长啊、青少年等等咧。趋之若鹜，好喜欢咧，真系喺唔同嘅项目里边咧去学习，让自己喺呢方面提升嘅。咁、呢个啱已经讲完啦。我再多提一句咧，香港嚟讲被称为一个嘅长寿之都啊。而家我哋嘅人口嘅平均里边咧，都系长者开始慢慢越嚟越多啦。如果我哋再将呢个咁嘅意识去提倡，包括喺长者当中。政府要开多啲嘅一啲嘅中心啊等等啲设施啊，系让啲嘅年长嘅同样地咧可以享受个运动嘅好处。如此咧就带嚟一个咩嘅生机咧，系绝对系减低呢个医疗嘅嗰个嘅资源啊，唔需要话用好大嘅 budget。咁呢，我亦都喺呢段时间多提出嚟嘅。我再讲一句咩咧？我本身都系有武术背景嘅。 哦， 包括即系我哋多年去推动呢啲咁嘅工作咧，但系好阴功、好惨地咧，香港嘅地好贵啊，租又贵啊，所以好多师傅想教徒仔系教，即系冇地方， 冇地方啊， 场地啊，场地问题，呢个值得系再谂下，系全面性可以提升咧。例如阿刘慕常咧，佢本身我哋几年前都颁咗个奖俾佢，系叱咤武林啊，佢都得到一个肯定。 当时我哋武林高手啊。 系啊，我当时我哋见佢玩功夫嘅时候，空手道套路啫嘛，捽。咦，我话姐呢个妹啊，唔系池中物，应该系有另外一个生机。 果然就 系 有好好嘅成绩啦。好啊，多谢。 冇错啦，所以我哋好开心嘅。所以嗱，香港嚟讲就藉住呢个机会咧，我希望大家咧，唔好失咗呢个机会。 多啲做运动，好啊。 人心惶惶之余咧，整个嘅情况都未必最好。 明白。 但系全民嘅健康。全民的提升呢樣嘢個 spirit 好啊，多謝許生的意見啦。咁啊，許生都提我哋啦，除了要關顧學界的體育發展之外咧，其實全民都應該多啲做運動啊。咁啊，曾經長其實咧，除了係講緊運動嘅普及化啦，點樣喺學界入邊多做功夫之外咧，我哋同時咧亦都應該關注一下咧運動科學同埋醫學嘅發展。嗱，因為講緊啊特首嗰五條橋入邊咧，其實其中一項措施咧係講緊要成立一个能力提升基金，和赛马会各自是政府加赛马会是各自拨款1.5亿，是用作运动科技和医学方面的研究。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会不会觉得对于运动科学或者运动医学可能觉得比较陌生一点、其实是什么来的呢？譬如我们留意到有一些今次刚刚出完赛的运动员，好像谢影雪这样说，就是运动医学其实原来很帮到运动员去提升自己的表现的。譬如他们在训练完之后可能需要一些物理治疗或者是一些按摩师、又或者是在个科研里面如果有人员可以协助个球队进行一些赛事分析，他认为都会对于他自己的表现有很大帮助的。 是的，其实这些外国都已经是发展得很成熟的了、因为运动员是本身即是要考验自己的体能、你需要很多东西配合，譬如说你训练、饮食、还有刚才说譬如你平时嗰训练完之后点样可以帮助佢松弛啊等等，甚至我哋都有喺自由风都曾经倾过，甚至心理嘅辅导啦，系嘛？即系而家慢慢今届里面出现咗一个现象，就系到底嗰个点样处理压力啊咁。咁所以其实喺个运动员咧就出场嘅时候就一个或者两个人。其实背后嗰个团队啊，系相当多人，同埋咧系要配合一啲，尤其是而家咁嘅新嘅科技不断地出现啦。咁啊，对于培养啊，同埋即系对于个训练嘅时候，点样加一啲咁样嘅元素类咧，令到佢个表现能够突破咧。咁呢啲我相信都系即系香港要配合。咁呢方面咧，我哋似乎都可以有啲专家同佢倾下噶啦。 冇错啊！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会嘅会长、中大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主任容树恒教授。在这里啊，容树恒教授你好。 兩位主持大家好。 係你好。 係啊，教授可唔可以請你咧先同聽眾去解釋一下，即係何謂運動醫學咧？佢哋喺運動員比賽或者突破自己入邊係扮演住一個咩角色啊？ OK， 咁其实可能好多普通市民咧，以为运动医学咧就系譬如话你受伤接受治疗啊，接受康复治疗啊，做手术啊，咁为之运动医学啦。咁其实运动医学同科学嘅范畴咧都好阔嘅。咁譬如简单如讲咧，你就谂一个运动员佢需要接受训练嘅时候，无论佢嘅营养啦、心理啦、生理啦，佢嗰个运动嘅力学啦，甚至乎着嗰件衫啦，到佢预防受伤，跟住到接受治疗，到康复，其实全部都包括喺运动医学嘅范畴里面嘅。咁所以头先啲两位主持所讲啦，其实喺香港体育学院里面咧，其实呢一方面嘅发展咧，都二十多年啦。咁近呢特别近呢十年咧，其实发展得都非常之好啦。咁亦都可能间接喺今次奥运嘅成绩里面反映到出嚟啦。 杨教授，譬如我哋香港咁啦，或者你譬如话而家都做紧呢啲咁样嘅运动医学啦，喺边啲方面系帮紧啲运动员，或者有啲咩项目咧，或者研究啊等等方面咧，系支援紧香港嘅运动员噶？ 其实呢而家香港体育学院呢佢本身呢就有一个香港即係有一个运动医学及科学部嘅咁样。咁其实系两个部门呢 under 同一个我哋叫一个 section 啦咁样。咁运动医学里面呢其实香港体育学院本身就请咗一批物理治疗师啦，有一批叫恢复师啦，按摩师啦，有营养师啦，运动心理学家啦等等嘅。咁而运动科学部呢里面呢有一班科研人员啦，我哋有一啲叫做工程人员啦，咁甚至乎运动生理学家啦，咁去研发一啲嘢，同埋或者去帮佢哋做一啲定时嘅评估呢，睇佢哋嘅运动表现方面。咁即係话呢兼顾呢简单嚟讲系两个范畴，就是一就系、是、增强佢哋表现，第二就系有问题有病嘅时候要尽快治疗得好咯咁样。咁我自己本人就即系帮紧香港体育学院过去就即系做一个即系业务顾问医生去处理运动创伤嗰方面嘅工作啦。咁但系其实我有所知香港体育学院亦都有自己一个团队去做呢啲科研嘅嘢嘅。咁不过即系听大家可能最近都所讲啦，特别呢几日咧政府啦所讲希望加强佢咧，其实我都觉得系即系某程度上有佢嘅道理嘅。因为香港体育学院咧，佢以往做呢啲运动科研嘅工作咧，其实最主要咧，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咧就系希望运动员可以提升成绩，甚至乎即系佢希望结果就系攞牌啦咁样。咁但系呢一方面咧，好多时咧暂时咧都系好多都系单靠于佢哋自己体育学院里面嘅人手去做一啲嘢。咁无论系人手方面嘅未必系好足够啦。第二就系嗰个可能个视野啦，即系因为始终你冇同其他人合作嘅时候咧，似乎就会净系知道自己认识嘅嘢咁样。咁但系可能最近都可能大家留意一单新闻咧，就是、单车队同科技大学合作嗰度咧，其实都做个风洞嗰个 测试啊，研究咗一件破风战衣出嚟啊，话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都系一个咧好嘅契机或者一个示范，就系乜嘢咧？其实喺全世界好多先进嘅国家嘅运动科学喺各家队或者佢哋啲精英队里面嘅运动科研嘅应用咧，其实唔系单纯咧系 internal， 即系自己里面去做出嚟嘅。你一定咧想去蓬勃发达，同埋可以应用面广同埋较为先进咧，其实最好理想咧就同大学去合作啦咁样。因为大学里面佢本身就有一班好好嘅科研人员咧 ，engineers 啦等等咧，佢哋好精于嗰啲咁嘅科技。不过佢哋调翻转又缺乏咗一个应用嘅层面咯，咁所以如果假设一个体育学院可以同大学呢啲嘅科研单位合作咧，就更加容易转化到一啲可以应用立竿见影嘅一啲技术咯。 杨教授，我想请问你咧，譬如话从个运动医学咧，你系专家啦，咁我哋睇翻即系香港啲运动咧，譬如话我哋好少可即系话见到啲譬如话田径啊或者其他嗰啲咧，即系要再斗啲力啊嗰啲咁样嘅运动里边咧，香港运动员系比较少嘅，即系参与位甚至攞到好啲成绩。咁呢个同我哋嗰个譬如话支援或者系个运动员嘅体格啊或者体型嗰啲有冇不足嘅地方啊？即系话我哋如果譬如话即系想喺某啲方面培养多啲。咁喺个运动医学嚟讲，喺边啲地方要做啲功夫啊？点样选到一啲人才出嚟啊？ 系呢个非常之好，亦都好现实嘅问题啊！现实问题，即系当然啦，其实先天嘅优势咧，个系好重要嘅咁样。咁当然大家明白啦，即系等于我哋亚洲人士，我哋譬如喺有啲项目方面，可能譬如篮球咁讲，咁似乎身高上面系一个重要嘅优势，或者跑一啲譬如短跑，头先你讲短跑个项目嘅时候，咁可能黑人嘅人种佢肌肉嗰个结构上咧系容易有一个爆发嘅优势咁样。咁但系其实后天嘅培养咧都非常之重要。咁我谂香港体育学院而家喺佢手上面有嘅人嘅材料咧，而去培训咧，其实都做得非常之好噶啦。 不過我諗你話頭先你講話再進一步咧，其實就去到再低翻呢啲年紀裏面，我哋選材方面咯。咁選材方面咧，其實可以做得相對嚟講，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加多嘅。特別咧，如果你選材嘅時候咧，一定亦都要再睇翻就係嗰個體育嘅普及化啦。同香港嘅體育嘅文化啦，咁呢方面咧就唔係牽涉單純體育嘅政策咯，係教育嘅政策啊、青年嘅政策啊咁樣，點可以令到香港市民即係唔係單純四年一度去睇個奧運比賽攞唔攞獎，而係睇翻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喺好細嘅年紀基層喺學校裏面已經可以令到體育普及化，你先至可以有多啲人俾人哋去選材咯咁樣。 如果係培養嘅話咧，係咪應該係細個啲，或者係即係盡快？細個嘅接受培訓咧，喺個體能體格上係會有機會成到一個即係成才到啊，即係嘅機會大啲，係咪咁講咧？ 係簡單嚟講可以咁講，但其實呢個亦都要好小心嘅。喺可能大家講緊二三十年前，可能都聽過某一啲東歐嘅國家或者某一啲較為封閉少少嘅國家，佢選材咧就可能好快已經好細個已經選材，就一個運動員咧淨係做一樣嘢啫。咁但後屘其實而家現代運動醫學裏面睇咧，覺得咁樣對於個小朋友個成長發育，甚至乎可能影響到佢容易有一啲其他嘅創傷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個選材咧係我哋提早去選材，但係咧都唔會淨係咧 groom 佢咧做一樣嘢嘅，即係話咧可能咧都要多方面去涉獵，但係咧。identify 即係可以發現到佢某方面嘅強項嘅時候咧，慢慢隨住年齡增加咧，可能佢由一個係闊嘅項目咧，就走由一個較為 focus 啲、集中啲嘅項目咯。咁呢個係現今運動醫學科學嘅一個潮流咯。 容教授，我又想請教一下你啦。嗱，頭先咧你講到話無論係運動醫學啦，定係運動科學上面嘅研究咧，你就認為個方向啊，應該體院咧多啲同唔同嘅大學佢哋嘅科研團隊去到合作啦。咁啊其實今次特首去到提出咧。额外去到增拨一啲资金落去呢一方面嘅研究，咁具体上面你认为可以点样样去操作呢？因为我见到譬如以我哋头先讨论到阿李慧思嘅破风战衣嚟讲咧，其实呢个合作研究入边咧，好似其实都系一啲商界去到俾资金落去嘅，会唔会你嘅睇法系政府嘅呢啲钱其实正正就可以系加强体院同大学方面嘅呢啲合作研究啊？ 系啊，嗱，即系举个例子咧，即系以往咧，如果真系想促成呢种合作咧，系有啲困难，一系好似今次嗰破风战衣咁，要由商界去主动去提出啦，又或者要申请一啲外面嘅资金啦，或者大学自己去拨一啲资金出嚟，咁其实系困难嘅咁样，特别一啲喺大学申请嘅一啲资金咧，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英文叫 competitive grant， 即系要竞争嘅咁样，争唔到就冇得做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如果既然有一个咁嘅 extra， 即系额外嘅资源咧，即系可能个提议就话可以参考外国一啲嘅模式啦，譬如话由政府今次或者体院提供一个资金啦，就同大学合作，希望大学同合作咧，譬如。一同聘請一啲大學嘅科研人員啦，而呢啲科研人員可以花部分時間喺體院裏面工作。咁唔同嘅科研人員由唔同嘅大學走入去，可能有唔同嘅項目咧，同樣喺體院裏面咧成立一個譬如轉化嘅醫療團隊科研團隊。咁目的咧就希望轉化到一啲科研出嚟，盡快提升運動表現咯。咁即係話，即係個分零咧，可能咧都係今次政府嗰度可以撥出嚟啦。而做嘅項目咧，由體院根據佢哋實質上嘅需要去提出，而揾一啲合適嘅 partner。而可能嗰個資金亦都愛嚟請嗰個大學嘅科研人一部分時間走入體院裏面，同佢哋一齊可以更加貼，即係落實咁去做一啲科研。我覺得咁樣嘅成果喺外即係。會容易啲 efficient 啲啦，咁亦都喺外國好多時都係有啲咁嘅模式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容樹恆教授同我哋咧傾咗有關喺香港咧運動醫學同埋運動科學上面嘅發展，以及咧嚟緊啊嗰個方向可以點樣樣好好去運用呢啲資源。先休息一陣。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暖男叔叔蕭叔叔 again. 今日點解暖男叔叔呢？因為你又要同大家解答呢蕭叔收到嘅一啲問題啦。佢問我服務 service, service 同埋一個東西嘅表面 surface, surface， 咁佢兩個字嘅讀音上其實有冇分別嘅呢？咁其實我哋從串法上咧都睇到嘅，一個咧服務咧，我哋係個 V 嚟嘅，即係唔係全部串法都能夠反映讀音啦。但係咁喺呢個字度咧，個 V 咧的確係用 V 音嘅。咁我哋讀咧 service service 声带震动保持连贯 service 我可以说 The service was really good service OK 就 V 轻轻的 V 至于表面呢就是 surface 的时候呢我声带不是震动的 service so surface 和 service 就有那个轻微的分别了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程景祥，我哋咧頭先就傾到有關運動科學同埋運動醫學嘅發展啦。咁、可以同聽眾咧講一個小故事啊，有關李慧思今次出賽嘅小故事。頭先阿容教授就提到咧，佢有一件破風戰衣啊。咁其實嗰個緣由係啲咩咧？咁相信有睇李慧思比賽嘅聽眾都留意到啊，佢咧著住一件咧湖水綠色嘅戰衣參賽。咁呢件戰衣原來大有來頭嘅，就係咧嚟自香港科技大学张恩教授的团队和香港体育学院苏志雄博士团队是联手透过研究空气动力学、去到研发出来的一件战衣来的。咁见到一些相片他们呢是、实测了呢李慧思在踩单车的时候的姿势啦、能量的消耗啦以至是、空气的阻力等等的数据呢就去制作一件最能够减低风阻的单车服。亦是一个例子说明咗運動科學咧點樣樣去到幫助我哋運動員咧有更加好嘅表現。咁啊不如電話旁邊咧，我哋而家咧亦都請嚟另一個啊關注運動科學發展嘅朋友同我哋傾下偈啊。咁咧就有潘子俊，佢係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嘅體育運動科學系嘅博士嚟噶。潘子俊你好。 是你好你好 是 主持人好 是你好我哋头先呢就傾到李慧思嘅例子啦咁其实运动科学具体嚟讲仲可以点样样帮到我哋嘅运动员去提升水平呢除咗我哋大家好熟悉嘅呢个单车队嘅例子之外 是啊是啊咁其实即係运动科学啦其实本身就係一个我哋係去分析返我哋即係人体表面嘅一个学科啦是啊咁其实我哋就都希望话可以透过啲即係叫做有研究实证嘅方法呢就去即係帮助我哋运动员提升表现嘅咁頭先可能你哋講嘅李慧思嗰、那個，即係頭先都聽到少少，就係嗰、那個啲可能產品研發嘅例子啦。咁呢啲我哋即係會話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生物力學啊，或者啲科技層面嘅一個嘅應用嚟嘅。咁但係其實除此之外咧，咁我哋即係運動科學都仲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就比如話係一啲生理同埋體能嘅訓練啦。係啊，咁即係譬如話、哦、可能一個嘅運動員，咁佢哋即係想場上邊可能個耐力好啲，或者係點樣可以啲肌肉爆發力啊、力量好啲咧？咁其實呢啲都係需要透過一啲。即係叫做有系統嘅訓練係去造成嘅，咁、可能係講緊係一啲即係健身室入邊嘅訓練啊，或者係佢哋即係比賽場上嘅訓練咁樣啦。咁而另外一啲嘅例子就可能會係營養同埋心理啦。咁因為營養其實都緊要嘅，咁因為我哋即係運動員，你要保持一個即係理想嘅體態啊，咁同埋可能係即係你要滿足啊，即係佢哋比賽前後或者係平時訓練嘅嗰個營養需要咧，咁呢方面都需要係即係由翻即係可能係運動。專科嘅即係註冊營養師係去跟進啊，係去即係去監控咁樣嘅，咁、就即係幫個運動員係去即係叫做即係設計翻一個合適嘅餐飲計劃啦。咁、心理方面就固然個都唔少得啦。咁因為即係可能運動員去到場上嘅，咁要點樣面對啲壓力啊，或者可能平日嘅訓練，咁其實佢哋都可能未必話哦，即係每次都表現得好好嘅時候，咁佢點樣去處理咧？咁呢啲就都需要可能係一啲運動心理嘅專家係去幫手嘅。 係啦，係啊，潘子俊，我想問下你譬如話嗰啲關於譬如話運動科學裏邊，頭先我舉咗嗰個戰衣嘅例子啦。咁但係喺運用呢啲咁嘅即係體育或者運動科學裏邊咧，其實有冇一個限制或者有冇個極限啦？譬如我哋話研究到一件咁嘅衫就可以快譬如一秒咁舉個例子啦。咁但係你其他有啲譬如話佢個運動你要借助呢樣嘢咧，咁你譬如話發現到有啲例子可以快十秒咁，咁你咪淨係發現嗰樣嘢已經贏咗咯喎。你其實唔係一個競賽嘅上面噃。咁呢樣嘢其實我哋講緊即係喺呢啲科技嘅應用，同喺個比賽本身，希望比賽競賽個體能啊，或者係技術嗰方面咧，點樣有冇個分界線或者有冇一個限度喺度嘅咧？嗰個科技可以幫到幾多？呢方面係點樣嘅？其實個情況。 是其實你呢個問題都問得好好嘅，咁因為你話啊，即係可能我哋而家即係講好多嘅科技研發咧，就點樣去幫運動員提升表現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其實即係講到尾， 其實即係可能好大部分九成嘅即係個即係取勝嘅質關，其實都係講翻個運動員自己本身同啲技術啊，同埋體能方面嗰個嘅即係應用嘅，即係係啦嗰個嘅水平咁樣嘅。咁同埋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去運動員費呢度咧，咁其實另一個例子，可能今年奧運都會有人提到就係、是、即係可能唔知有冇聽過有啲跑鞋嘅係啦，即係製造啦。咁因為其實唔同嘅。可能嗰啲嘅即係叫比賽協會啊，嗰啲嘅即係譬如可能田徑協會嘅，其實佢哋都對於啲可能運動嘅裝備，佢哋係啲跑鞋咧，其實佢都會有翻佢哋嘅嗰個即係界線嘅，即係你可以嗰對鞋係係個物料係做到係即係太過即係幫到運動員係啦，就多得滯。OK， 咁甚至可能你話就算係單車或者遊水，其實都有啲方面 有限制㗎嘛， 限制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平衡咯，即係講緊係啊點樣我哋係可以。即叫平衡到可以利用到啲科技幫運動員係達到佢嗰個表現嘅極限，但係咧又唔會話即叫做係違反咗呢、這個即係運動公平嗰個本質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潘子俊。咁啊多謝阿潘子俊同我哋介紹得多咗咧，讓我哋認識呢個運動科學咧，可以點樣提升呢個運動員嘅水平。跟住落嚟，我哋要先聽一節交通消息啦，之後會有新聞報導，之後咧我哋會再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路面嘅特别报告。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龙日村。另外喺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新田地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梳亚道。另外港岛嗰边咧，薄扶林道系有工程噶。去中环方向，跟住河东夫人纪念堂嘅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基督教华人坟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 1.381， 欧元对美元 1.171，澳元兑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兑美元是 0.7。 港金收市报1608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4.83美元，卖出1735.9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8，上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和意外事故。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安定村慢线较早前嘅坏车仲系处理紧，而家主要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慢线有坏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排到过咗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在葵涌的兴芳路去荃湾路九龙方向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在这条支路暂时不能够通车的，车龙排到去葵富路，亦都影响到附近一带的交通是非常繁忙，现在沿着兴芳路出去九龙方向的车辆是需要改经全清交汇处掉头。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就包括九巴的 37、42A、X、42C 和 249X， 是需要改道行驶。咁至於較早前咧，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新田地街嘅意外清一場，而家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介乎西洋菜南街至到公主道橋面嗰段交通都係非常繁忙。喺北角嘅天后廟道咧，較早前因為有冧柱曾經有封路，而家冧柱清一場，近寶馬山消防局來回方向嘅全線已經解封，車龍係大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吉恩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都开始车多，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挤塞，车龙排到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去龙翔道的车龙现在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回观塘龙尾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比较慢车，车龙排到近西贡消防局，反方向入返去西贡近濠涌至到窝尾段的交通繁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答。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 早晨。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点解系一个咁样嘅组成？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啦。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亮君、高福慧， 星期六问责。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释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6:40翻返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为大家主持。陈景祥啊，我哋头先第一个钟咧讲咗好多同运动发展相关嘅题目啦，嚟紧呢个议题咧都系同运动有关系嘅。嗱，咁啊，呢一个东京奥运就已经结幕啦，但系嚟紧咧，其实8月24日咧呢个残奥咧就会系紧接住开幕。我哋香港咧都有24位嘅双健嘅健儿咧系会出战8个项目噶，咁啊，到时唔知道市民对于呢个运动员嘅热情同埋支持，可唔可以咧由奥运就延续到落去残奥啦？ 嗯，系啊，其实残奥咧，我觉得嗰、那个运动员嗰种斗志啦，同埋嗰种耐力咧，其实系更加比即系一般嘅运动员更加强嘅。咁、所以其实除残奥，我咧除咗即系睇翻正常赛事比赛之外咧，其实运动员背后即系嗰种精神啦，因为今次我哋大家睇奥运嘅播映啦，都其实唔系净系睇赛事噶嘛，即系好多时大家都会发掘下佢背后嘅故仔啊，点样艰苦坚持啊咁。咁喺残奥嗰方面，我觉得呢个元素更加强嘅。咁所以个吸引力咧，我觉得就唔系净系话睇赛事咁简单啦。咁啊，应该咧就系每一个残奥运动员嘅故仔啊，或者点样能够即系走过呢条路咧，能够参加到奥运咧，我觉得其实都有好多故仔在里边噶。咁啊，尤其是大家谂比较熟悉啲嘅就系苏华伟啦吓，咁啊最近将会有一套电影添噶吓，即系讲翻佢嘅经历啊，佢妈妈屋企人点样支持。 持佢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今次裏邊，正如頭先講啦，就譬如話運動員就唔係好多，今次得24个啦，同埋出戰8个項目啫。咁啊，都大家都希望即係香港人繼續支持佢哋啦，或者繼續喺收睇嘅時候咧，能夠幫佢打氣咯。 不過陳景祥嗱，你頭先講到咧，運動員背後嘅故事或者佢哋喺場上嘅表現咧，其實好多時候就要靠媒體咧去到發掘，譬如做一啲體育嘅精華片段啦，或者係賽前賽後嘅訪問啦。嗱，睇翻我哋今次奧運咧，其實好多市民都盛讚呢個香港政府做得好啦，因為買咗呢個冬奧嘅播映權俾5间嘅電視台轉播。咁其實咧，我哋一打開個電視咧，就已經可以睇到賽事之餘，譬如你見到有個台喺度播緊球類，咁你唔係咁中意睇，可以轉個台又可以睇，譬如田徑類，有好多選擇，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製作喺當中見到。不過咧，似乎最近有一個大家好關注嘅消息咧，就係到底呢啲電視台嚟緊會點樣處理殘奧嘅轉播咧？咁啊，因為見到立法會嘅文件咧，似乎都寫得比較含糊啊，只係話咧電視台係需要適度播映殘奧會嘅賽事同埋精華，同埋咧去到製作一啲相關嘅節目，咁咧就令到人哋有啲憂慮啦。到底係咪會播足曬我哋香港運動員每一場賽事咧？ 因為按照政府同呢個電視台嘅即係嗰啲協議咧，就奧運嘅時候咧就係要話不少於900小时嘅奧運賽事嘅節目啦，咁啊收費頻道咧就提供唔少於2000小时嘅奧運賽事節目啦，咁呢啲都係有規定嘅，同埋好具體，好具體添。咁啊，但係喺殘奧裏邊咧，正如你講咧，就冇特別啦。咁啊，除咗係話開幕禮同閉幕禮之外嘅啫嚇。咁賽事裏邊到底播邊啲咧，同埋係咪一定香港運動員出咧，就係需要播咧？咁呢啲都冇特別規定嘅。咁啊，相比之下就會俾人哋覺得就好似電視台就有得揀啦，同埋播唔播都好似未必一定係要播嘅。咁啊，会唔会令到呢啲赛事系嗰个即系所谓报道嘅机会少咗啦？同埋令到即系如果真系香港人话我哋想继续支持嘅，都可能未必有得睇咁。咁啊，点解要咁嘅安排咧？咁呢个就即系我谂，即系需要即系政府需要出嚟都解下话啊。 咁所以咧，不如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体育专员杨德强同我哋解释一下。杨德强专员你好。 你好， 系啊，你好， 系朱明啊。我哋头先咧讲到政府同电视台达成嘅协议咧，见到其实有关奥运赛事个转播处理嘅时候写得好仔细嘅，啲播映嘅时间啊，有啲咩赛事要播，点解去到残奥嘅播放嘅时候，好似就即系写得比较含糊，即系话适度播映咁。咁到底我哋香港市民可以睇到啲咩赛事咧？ 其实唔系嘅，都好清楚嘅。咁咧，我哋喺3个月之前咧，同呢啲电视台倾。關於奧運同埋殘奧嘅轉播嘅時間咧，當時嘅考慮咧就基於兩個主要嘅因素。第一個因素咧就係奧運同殘奧咧，佢個舉行嘅日子咧係有唔同嘅，奧運就比較長啲，殘奧就比較短啲。咁第二樣咧就係喺殘奧嘅賽事咧，佢其實咧同一個項目咧，佢都因應嗰啲選手嘅傷殘嘅程度啦，係分到等級嘅。咁所以咧，佢每項賽事咧。嗰、那個參賽嘅人數啊，以及個比賽嘅場數咧，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少啲嘅。咁呢個第一個考慮啦。第二個考慮咧，就係我哋都睇翻咧，以往喺近呢幾屆嘅殘奧會咧，喺嗰、那個電視台嗰、那個轉播嘅時間啦，咁都相對嚟講咧，係比奧運會係少嘅。咁於是咧，我哋喺當時同呢個幾個電視台傾嘅時間咧。都是因應嗰個情況咧，就變咗咧係奧運咧嗰、那個轉播嘅時數比較多，而殘奧嘅轉播時數咧相對係比較少。咁但係咧，大家都唔使擔心嘅，因為咧同樣咧，我哋喺奧運期間咧，我哋一個香港嘅團隊係會咧去影曬我哋香港隊嘅比賽嘅。而今次咧喺殘奧會咧，我哋同樣都有一個咧係香港嘅團隊咧，都係由幾個電視台咧佢哋大家合作組成嘅。咁亦都咧係會影咗咧我哋香港隊嘅比賽嘅。咁至於個播映嘅時數方面咧，而家我哋咧就要求咧係每一個電視台啦，佢哋都係有最少咧有30分鐘嘅轉播。咁但係呢個係最低嘅要求啦。而我哋都知道咧，因應最近奧運嗰個反應非常之好啦，幾個電視台咧都係計劃緊咧係去增加呢個播映嘅時數。咁而除此之外咧，仲有一點就係咧。我哋上一次奧運呢就是有5间商營嘅電視台呢係去轉播呢個奧運，而今次呢係更加呢係有港台呢係會加入嘅。 咁港台咧，佢哋更加咧係已經係安排咧，係每個晚上咧都有有過多兩個小時咧，係播映呢個殘奧嘅賽事嘅。 嗯， 咁所以咧，大家都唔需要擔心，我哋一定會睇到香港運動員嘅比賽嘅。 嗯，阿楊德強，我想問下你嗱，譬如我哋睇到有啲報道講啫，就話咧四間電視台咧，就譬如有啲媒體去查詢咧，佢哋咧就四間電視台咧都未回覆嘅，就會唔會係直播啊一啲殘奧會嘅賽事咁樣？咁同埋咧就按照佢哋個回覆咧，亦都咁講咧，就每日咧只係放兩節啫，就每節三十分鐘啫。可能呢個正如你頭先講嗰個啦咁。咁其實相比於即係奧運嗰個賽事都係少咧，同埋就冇直播咧，即係譬如話可能做咗錄影啊等等嗰啲咁咧，譬如話會唔會有啲比賽要真係譬如話有殘奧嘅運動員打到譬如決賽嗰個嚟咁講，咁可能我哋都未必可以睇得到個直播喎，係咪？會唔會 係 啊？係啦，即係都係轉播，譬如講到夜黑先睇得翻咁，咁啊冇咗嗰種氣氛嘅喎，會唔會啊？ 頭先我都講過啦，我哋幾個月之前咧傾嗰個基本嘅要求咧，就係每日三十分鐘，咁但係而家咧有幾間電視台咧，佢哋都係咧計劃緊增加嗰個轉播時數嘅，咁我相信咧佢哋落實咗之後咧，都會向大家去公布嘅。咁但係亦都頭先都講過啦，港台咧嗰個播映嘅時數咧，亦都係相當之多嘅，咁就應該都會好多我哋香港運動員嘅賽事咧，都可以俾大家睇得到噶啦。 專員，咁我係咪可以理解，其實有港隊嘅賽事會由譬如初賽或者外圍賽去到決賽都會影曬同埋播曬㗎？可唔可以咁樣講啊？ 我哋嗰個香港團隊咧，係會去拍攝曬我哋香港隊嘅比賽嘅，亦都會將佢咧係送翻嚟香港，俾幾間電視台咧都會播得到嘅。 嗯，即系主要播即系影嘅时候就主要系呢个团队去影嘅啫，系咪咁啊？即系未必系有商业电视台嘅喺度嘅，系你嗰度派人去影咗就放翻俾嗰啲商业嘅台去播，系咪咁啊？个操作 啊，佢其实两方面嘅，就我哋香港嘅团队咧就可以讲咧就一个包底，即系一定咧会将香港队嘅赛事咧都会去影晒， 即系所有影得晒嘅。 系啦，咁但系咧各个电视台咧，佢哋自己亦都可以咧去自己做功夫嘅。 嗯。 咁呢個喺奧運嘅時間都係咁樣噶啦。 嗯，明白。咁所有呢啲譬如話香港團隊影曬嘅咧，就係咪就會喺香港電台嗰度去播嘅咧？係咪咁安排嘅？ 嗱，我哋香港團隊影嘅咧，就幾間電視台大家都可以用嘅。 係明白。 同奧運一樣嘅。 明白。咁專員，其實除咗播映賽事之外咧，其實好多電視台喺處理奧運期間咧，大家覺得佢哋做得好好咧，就係好多譬如喺事前嘅預備啊，譬如喺事前對於運動員嘅專訪啊，或者係事後嘅訪問啊，以至到可能請嚟一啲專業嘅評述喺個比賽嘅過程入邊，對於我哋香港嘅市民都做一個體育嘅教育啊咁。咁關於呢一啲方面嘅配套，其實喺殘奧方面，政府又有冇相關嘅要求或者指引嘅咧？ 我哋喺殘奧咧一樣係有咁嘅要求嘅，咁同樣咧就係佢哋要喺殘奧會之前咧都要做十個小時，即係每一間電視台要做十個小時關於殘奧會嘅運動項目同埋我哋運動員嘅介紹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嚟緊呢個殘奧會之前咧，大家都會陸續見到啲節目出街噶啦。 嗯，我又想问一下你咧，系啊，杨德强，即系我睇到咧，都系有个报道讲咧，就话英国嗰边咧第四频道啊，反而咧就系想今次咧就系全天候啊，就系咁嘅方式咧去报道今次个残奥嘅。咁啊，譬如话企外边，佢哋有一个咁样嘅咁大型嘅安排咧，系咪表示到即系可能某啲制作或者系即系配合嘅时候咧，可能即系都要真系抌啲资源落咧，先至令到即系可能更加多人可以睇得到啦，或者可以系鼓励更加多人去睇啦咁。因为相比之下咧，咁我譬如话真系想捧场都要睇得到先得噶嘛。咁喺呢方面嚟讲，我谂系咪会譬如讲安排今次嚟讲咧，点都好喺残奥嗰边个播嘅时间系会少啲喎？会唔会？你觉得系咪收即系嗰个你估计会唔会因为啲人睇嗰个兴趣未必好大啊？ 或者 个商业价 值可能 系啦，会唔会有啲咁嘅考虑咧？当时 我谂咧就唔可以同呢个BBC 或者英国做一个咁嘅比较嘅，因为咧每一个地方咧佢哋参加嘅运动员嘅数目啦，同埋项目咧都系唔同嘅。咁我哋香港咧今次有24位运动员参加啦，咁就其实喺我哋同几间电视台倾嘅时间咧，都系参考翻我哋今次参加嘅项目啦，以至到过往历届我哋嘅运动员嘅数目，同埋我哋喺电视里面所转播嘅时数咧，而去同啲电视台倾嘅。咁但系最重要一点咧，就系几个电视台都见到啦，就系最近大家对奥运嗰个反应非常之好，佢哋而家咧亦都系计划紧去加码，希望咧将更加多嘅赛事可以播到翻嚟香港啦。 係啊，因為其實朱元你都有留意到啦，即係過往好多時嘅比賽咧，甚至係有啲市民咧會圍喺商場嗰度睇直播，一齊咧去到為運動員去打氣啊、加油啊。其實市民對於體育嗰個關注同埋凝聚力咧，同直播到嘅時數同埋場數個關係真係好大嘅。所以其實你預期電視台會播嘅時數同埋時段係咪真係你剛才所講就是不可以跟奧運這樣比較，我們不會預期是這麼鋪天蓋地的 呢？大家我想最近都見到啦，即係確實呢，我們很多市民呢都關心我們運動員的表現的，所以呢現在幾個電視台呢都正在做緊殘奧會的轉播的一些計劃和安排，我都會跟他們再談看看呢有些什麼哪些方面呢可以大家再去做得好一點啦，希望呢將更加多我哋嘅一啲運動員嘅比賽情況同埋一啲花絮咧，係可以拎到翻嚟香港俾大家睇得到啦。 今次裏邊我哋派咗係24個運動員啦，出戰八大嘅運動項目啊。相比以往嗰幾屆啦，楊德強，我哋係參與係多咗少咗，有陣時大概過往嗰幾屆都係咁上下嘅。可唔可以講下啲背景啊？ 我哋上屆都一樣嘅，都係24位嘅， 24位，亦都係八個項目。 項目就有少少唔同，因為以往嚟講咧，有啲項目我哋都有運動員出席啦，譬如游泳啊、乒乓波啊嗰啲，我哋都輪椅劍擊，我哋都有運動員去啦。咁今次咧就多咗啲新嘅項目嘅，譬如大家都最近有留意到啦，陳浩源佢嘅輪椅羽毛球啦，咁呢個係新嘅項目嚟嘅。 哦，即係以往係舊年冇參加嘅，舊年 係 參加咗好多屆噶啦。 係，咁其他嗰啲就都有嘅，譬如話有馬術嘅係嘛，即係游水咁，呢啲都係以往嘅殘奧裏邊我哋有參與過嘅項目。 游水啊、乒乓波啊、马术嗰啲，我哋都有参加过嘅，以往都。 咁今年其实我哋代表团嘅运动员，佢哋嗰个备战嘅状态系点咧？同埋我哋又提供咗啲咩支援俾佢哋咧？嗱，因为见到譬如今届奥运咁样样啦，我哋好破天荒咁样喺选手村外面咧有一个支援团队去到帮助我哋运动员，譬如你话恢复个体魄啊，或者提升佢哋个表现啊咁。对于残奥嘅运动员，我哋嘅支援又系点做噶？ 對於殘疾的運動員呢，我們過往這幾年呢同樣是非常之重視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我們在三年之前呢是引入了一個殘疾運動員的全職的訓練計劃。以往來講呢，我們很多殘疾運動員呢，他們都是可能一邊訓練，另外自己呢是有其他的工作或者有其他 的或者讀緊書啊咁樣。咁但係呢，我哋喺幾年之前呢，為咗令到我哋嘅運動員係可以即係嗰個希望佢哋提升個水平啦，可以集中個訓練啦，咁係開展咗呢個全職嘅殘疾運動員訓練計劃。咁我哋見到呢嗰個效果呢喺過去呢幾年呢都非常之好嘅。咁見到佢哋嘅水平啊，同埋喺個世界排名方面呢都係有提升嘅。咁所以呢備戰方面呢，我就一啲都唔擔心嘅，我都好有信心呢，佢哋同樣呢可以喺殘奧會呢係可以表現到佢哋嘅水平嘅。 今次我哋估計有邊啲項目裏面係即係攞獎牌嘅機會大啲㗎？ 我哋大家都好熟悉嘅呢，就係、是以往譬如我哋輪椅劍擊啊、乒乓球啊、游泳啦，我哋上屆都係有獎牌嘅。咁呢啲都係我哋以往嚟講相對比較即係有啲競爭力嘅項目啦。咁今屆呢亦都譬如新加嘅我哋輪椅嘅羽毛球啦。咁陳浩源佢個世界排名都係高嘅。咁我哋都好期望佢哋咁多位嘅運動員呢都可以在殘奧會可以爭取到好的成績。 專員，我們剛才提到對於即殘疾運動員呢有個先導計劃呢，讓到他們可以做全職訓練啦。不過我見到呢近日因為大家又很關注呢對於運動員的待遇，其實現在先導計劃裡面呢對於殘疾運動員的個資助額呢仍然是追不上健全運動員的。當我們說要去即檢視體育政策啦，怎樣去幫助我們的運動員去發展的時候，檢討殘疾運動員的待遇會不會都是方向之一呢？ 這個殘疾運動員的先導計劃已經是完成了，已經是展開了一個即全面的計劃了，不再是先導計劃了。這個已經變成我們一個恆常的計劃的。在推出先導計劃之前呢，其實我們是在2016年的時間呢做了一個很全面的檢討，然後先推出呢個先導計劃，以至到嗰個恆常計劃嘅。咁當時呢係有徵詢過我哋相關嘅殘奧會啦，同埋有關嘅體育總會同埋教練啊各方面嘅意見。 然後先至定出嗰個計劃嘅。咁當然啦，我哋喺每一屆咧，無論係奧運同殘奧之後咧，都會做一個大型嘅檢討嘅。咁睇翻我哋嗰個對於精英嗰個項目計分制啊，以至到我哋運動員個支援啊，咁同樣咧，我哋都係會同有關嘅總會啦，同教練、運動員咧去同佢哋傾嘅。咁睇下啲咩地方咧可以再優化嘅。 嗯，今次里面参与残奥呢24个运动员呢，是不是都是全职的呢？ 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的，都是加入了我们这个计划里面的。咁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呢，都是很专心去训练。 嗯，专业运动员来的，即是可以说是。 是啊，绝对是的。 最后还有少少时间，不如请专员跟我们讲一下，即是对于这些残疾运动员呢，他们退役之后那个保障，即是政府在这几年来做了什么功夫啊？ 我们跟这个健全運動員、殘障運動員都是一樣啦。咁喺佢哋投身呢個做運動員嘅行列之餘咧，我哋都係喺譬如喺佢哋讀書啊，同埋就業方面咧，係希望俾多啲選擇俾佢哋。譬如如果佢哋係想喺做運動員嘅期間係去繼續去學業嘅話咧，我哋可以有獎學金俾佢哋啦。如果佢哋係想完成咗運動員生涯之後去翻去大學度讀書嘅，我哋都係有獎學金可以俾佢嘅。咁同埋咧，就係亦都喺佢退役嘅時間咧，會有一筆退役嘅獎勵金啦，咁樣。咁至於轉業嗰度咧，我哋喺十年之前咧，已經係資助呢個我哋港協嘅委會咧，係有一個運動員嘅一個輔導計劃，係專門咧係幫我哋嘅運動員咧係點樣去轉型啊，同埋俾一啲就業同埋呢個學業輔導俾佢哋嘅，亦都俾好多譬如話喺其他方面嘅培訓俾佢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呢方面咧其實，健全運動員同埋我哋嘅殘疾運動員咧，基本上都係有類似嘅支援措施嘅。 嗯，仲好少嘅時間咧，專員想問下你，今次政府買呢個奧運呢個轉播權嘅事啦，咁大家都覺得好開心啦嚇，即係有得睇啊，即係有得播影啊咁。喺下一次嘅時候嗰個考慮，而家會點樣處理啊？即係關於下一次會唔會政府仲有機會再去買呢個轉播權呢件事？ 喺最近呢幾個禮拜，大家都好關心呢件事啦。咁行政長官亦都講咗啦，我哋喺之後啦，完咗奧運同埋殘奧之後咧，我哋都會一定去檢視，睇翻當時嘅情況，然後再做一個決定咯。 嗯，即係暫時冇乜特別嘅，即係考慮住嘅，或者點樣用咩原則去考慮呢件事啊？咁 我哋而家最主要就係集中去幫我哋嘅運動員備戰，同埋支持我哋運動員同佢哋打氣，希望佢哋咧去到東京嘅時間咧有一個好嘅發揮。 嗯，好，唔该晒你， 唔该晒阿杨德强啊，咁佢系体育专员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对于嚟紧咧残奥嘅转播嘅方式啦，到底会播几多时数？系咪用直播去播？到底系有边几间嘅电视台会系去参与？你嘅睇法系点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 隔篱嘅损失，双方谈判失败，触发工会发起公检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咁现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新墟街市至到安定村呢一段咧车多繁忙，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另外在兴芳路去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是清理好，这条支路已经解封，龙尾就排到去葵富路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的。另外在大老山公路，即是沙田那边，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快线有坏车的，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码头。重复一次，就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码头。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九龙这边都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梅道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缆车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去到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这一段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慢车，车龙去到西贡消防局，反方向入去西贡濠涌至到窝尾挤塞。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美田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即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桂林啊，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开心谜题的赛果最近我真的赢到有点麻木了。 哎呀，杜文慧能够成为开心谜题台主，恭喜你咯，即是表示你的智慧与美貌并重啦。 嗱，呢句说话咧最啱形容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陈淑兰噶啦。不过讲到谜题方面咯，佢真系唔系我对手，我对手喺呢度。 边个话噶？我都有赢过噶。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飙赢榴莲，要听开心日报啊！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奥运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亦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哋一齐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喺度討論緊嘅咧，係有關嚟緊啊嘅殘疾奧運會上面咧嗰個嚟緊香港電視台嗰個轉播同埋直播嘅安排。陳景祥啊，其實我哋頭先咧同體育專員楊德強做訪問嘅時候咧，雖然專員不斷咁樣強調就話啊，電視台見到市民對於體育資訊啊同埋奧運嗰個熱情咧，應該就會相應咧去提高一啲嘅播放時數或者節目嘅製作啦，但似乎都冇好直接。咁樣去答到我哋，到底我哋會唔會好似啱啱過去嘅奧運咁樣有咁鋪天蓋地式嘅直播或者一啲賽事重温去睇？ 嗯，其實我覺得你好多時啊，譬如啲市民啦或者一般人點樣睇一個賽事咧，其實係兩方面嘅，即係你如果係真係即係有心將佢做大嘅，即係所謂嚇，或者係做得專業啲嘅話咧，其實本身都可以。 即係造成一啲人係有興趣去睇嘅，譬如話你點樣介紹個比賽點進行啊，或者譬如應該係點樣欣賞啊咁樣。咁我點解頭先會特別問啊楊德強，即係關於即係 Channel Four 即係我哋講緊 BBC 嗰 咧， 英國嘅第四頻道電視台。 咁佢嗰個咧，因為佢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啊嘛，即係佢差唔多講緊用幾百個鐘頭去播。咁同埋咧就佢係希望即係搞到成為都係一件即係盛事咁樣去方式啦。即係如果按照呢個報道嘅咁嘅描述咧，即係佢嘅做法應該處理咧唔會話差過即係正式嗰個奧運嗰場比賽啦，咁你當然你做到咁即係大規模咧，即係當然啲人都會興趣大啲啦，係咪？即係睇又方便啲啦，咁所以我覺得依個係兩方面嘅，即係你如果你先係話唔係話即係要求個商營電視台要播翻咁多鐘頭啊等等嘅時候咧，咁當然你有得揀嘅時候，可能會覺得喂咁我就唔需要做咁多啦，係咪先？咁同埋咧，本身亦都唔好放棄咗呢個機會嘛，即係你變咗好多時，譬如今屆我哋睇香港呢個奧運咧，即係其實除咗喺我哋話係因為個轉播即係好多地方有得睇之外咧，亦都透過咗好多譬如話旁述啊、介紹啊，或者甚至睇個比賽本身係真係好睇咗嘅，唔係話純粹淨係支持香港隊嘅，即係譬如話我自己比較有興趣或者都熟悉啲嘅，譬如羽毛球咁啦，你變咗而家睇嘅羽毛球嘅比賽係真係速度啊同埋技術係好睇咗嘅，即係純粹當睇個節目都係好睇咗嘅。咁你再加上可能有專家評述啊，又講下啲背後故事點樣奮鬥咁樣，咁變咗整個組合咧，其實觀賞嗰個吸引力咧係大咗嘅，唔係純粹話淨係支持港隊嘅。咁會唔會喺殘奧裏邊咧，我哋都可以係發掘到啲咁樣即係值得收睇嘅元素咧？咁我覺得咧呢個係需要嘗試啦。即係如果你即係本身已經將嗰個規限放低咗咧，就好容易令到商業電視台都可能順便就放棄埋啦，係咪先？因為你冇要求，咁我就當然未必會肯願意投資咁多落去再做翻大型啲啦。咁所以唯有寄望香港電台啦。因為頭先朱元透露，原來你話香港電台希望今次係有資源嚇、可以完成到呢個任務啦嚇。 咁啊，我諗除咗賽事嘅觀賞性之外咧，其實對於運動員嘅支持度啊，我哋到底播放幾多賽事咧，其實都有影響啊。因為咧，我留意到有即係殘疾運動員，譬如陳浩源咁樣樣，他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說希望我們香港觀眾啊，對於殘奧的關注度是可以好像奧運咁樣一路延續下去。特別提到最大的心願就是殘奧結束了之後香港人會記得咧呢24個殘疾運動員的名字啊咁。咁啊，如果連比賽都冇得看我哋點認識他哋的名字咧？咁所以不如呢個時候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呢個話題啊。有香港殘疾人奧委會嘅傷殘人士體育協會的總幹事林俊英在電話旁邊。林俊英你好。 你好。 是林俊英啊，我們關注殘疾奧運會的那個播放的時數啊和那個方式的問題。其實你認為有一些平台去到直播賽事對於凝聚市民的關注和對於展示我們香港人對運動員的支持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呢？ 當然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係一個即係要培育起一個我諗體育嘅文化啦。呢個體育文化當然包含喺健全嘅運動員啊，殘疾嘅運動員都係一樣嘅。咁但係亦都即係作為協會嚟講咧，其實我哋都好高興咧。其實今年嘅即係東京嘅奧運又好，殘奧又好咧，政府係真係投入咗好多嘅資源，亦有好咗佢心機，係即係去安排一個嘅係攞個播映權啦。咁每一樣嘢都有一個開始嘅，譬如話係喺過往嚟講咧，每一次嘅係殘奧隊係要出去，無論係呢個亞殘奧又好，或者係去到係殘奧運都好啦，我哋都會喺個會嗰方面咧，我哋會係自己有攝影師啊，自己會有文字嘅同事去到係做曬所有嘅工作，然後晚上好做曬所有嘅晚上嘅編輯完之後啊，甚至到自己做訪問啊，係發翻曬俾傳媒嘅朋友去發放出去嘅。今年嚟講係好好彩，真係我哋都好高興嘅，因為呢個咧係。始終嚟講係一個開始啦，咁頭先我諗主持你哋亦都有提過話關於 Channel Four 嗰個問題啦。其實 Channel Four 咧亦都要睇翻咧係唔同話係一個係好似係一啲嘅主流啦，我叫做喺一啲國家裏面一個主流嘅電台啦。咁其實佢點解做得咁成功咧？佢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嘅係我哋覺得係一個一個商業嘅決定，其實係源於2012年。 嗯。 因為2012年嘅時候咧，就係倫敦係主辦個奧運同埋殘奧啊嘛。咁奧運嘅時候咧，其實嚟講咧，就一定係有好多嘅商業嘅一啲嘅大嘅媒體嚟講，一定係去申辦啊，去買啊咁咧。但始終嚟講咧，殘奧嗰個嘅 個覆蓋面嚟講咧，即係喺以往嘅日子之中嚟講係比較少。除咗咧，其實呢個亦都要講翻轉頭咧，係要多謝咧係北京嘅係殘奧運動會。 嗯， 即係北京嘅殘奧運動會嚟講咧，其實係全國轉播嘅。咁當時香港都有受到呢個得益嘅。 嗯， 咁北京之後嘅話咧，2012嘅時候咧，其實 BBC 係冇興趣做呢樣嘢嘅 ，ITV 亦都係冇興趣嘅，啊，亦都冇興趣嘅。啊，咁嗰陣時候就係由 Channel Four 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比較係唔係咁受大重視嘅一個媒體咧，係買起咗嚟去做，係做得好好。 嗯， 所以呢個延續咧就係一個2016嚇，2016之後2020，而家亦都會繼續做。 嗯， 咁我哋亦都係好希望即係話呢一個嘅播映嘅呢個殘奧嘅播映啦，即係今年有一個好好嘅開始，無論將來嗰個嘅幅度有幾闊都好啦，都係一個好嘅开始嚟噶。 嗯，佢个做起咗咧，即系你头先讲咧，佢有咩元素咧？你点样令到呢个残奥系即系做得咁成功咧？嗰个节目上面， 我谂佢系将嗰个体育咧，即系个问题咧，佢唔会系集中咧。譬如而家我哋都成日倡导一样嘢，唔好集中系残疾嗰两个字。 哦， 而系最紧要睇佢系咩咧？佢系能力做得到嘅嘢。嗱，我哋有一句嘅，我哋有一句英文我讲咧，我哋有一句嘅格言咧，我哋系 is ability that counts, not disability。咁，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咁，其實Channel Four 其實就沿住呢一個精神咧，係可以將呢一個嘅殘奧嘅播映係做得好好 嘅。嗯，係啊，因為我見到個資料睇翻咧，原來我哋都殘即係嘅殘疾運動個裏邊都有好多明星級嘅話，即係余翠怡，我諗就好多人都知啦嚇。咁，仲有一位係啦，仲有陳浩源啦，咁即係呢個喺羽毛球咁都好犀利喎。咁即係我哋今次裏邊有冇辦法可以點樣將即係大家注意力或者即係多啲 喺放喺佢哋嘅能力，或者佢哋點樣去超越自我 喺 個 比賽裏 邊 嚇，即係點樣爭取表現啊咁。 所以其實而家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咧，即係咧，我哋仲有係大部分嘅運動員仲有個多星期就要出發噶啦。呢， 嗯， 段時間嚟講咧，最重要咧就可以俾佢哋靜靜地集中，係俾佢哋集中思考一下喺十日之後喺東京發生嘅情況， 嗯， 就唔好咧係再有一啲嘅呢啲，我覺得係一啲嘅，我覺得唔係話唔重要啊。 唔 系唔重要，而家系一个现实嚟嘅话咧，系改变唔到嘅时候咧，就我哋系应该系放长远啲去睇。咁同埋咧，亦都头先阿专员亦都讲得好清楚嘅。其实咧，我哋呢几日咧，我哋自己个会里边嚟讲咧，系当然我哋个会即系同健全嘅好唔同，我哋要系做晒所有嘅所有嘅所谓嘅 logistic 嘅嘅安排都要做晒嘅。咁，包括呢啲传媒嘅访问啊，而家系铺天盖地咧，系做得好得。专员头先亦都讲过嘅，其实而家系唔少嘅一啲嘅我哋所谓事前嘅宣传啊，事前嘅推广啊，其实已经系开始系做咗，开始系唔同嘅媒体都开始做紧噶啦。咁，关于直播嗰方面嚟讲咧，亦都讲咗啦，即系除咗香港电台之后，我相信佢哋好似嚟紧我14号星期六咧，佢哋会有个系宣布嘅，系究竟点去做。咁，我哋亦都系同香港电台嗰方面咧，而家呢一两日咧，我哋亦都系紧密倾紧咧，就关于佢嗰个直播嗰个时段嗰度咧，究竟系乜嘢嘅项目系最好。咁，但系我咁样讲咧，我哋亦都要自己系一个从一个技术嘅层面去睇嘅话咧，即系个所谓个 right 买咗翻嚟，但系咪个 right 系 cover 晒，可以系包含晒香港嘅所有嘅项目咧？呢个系未必嘅。 哦， 咁除咗系港台之外咧，除咗港台之外咧，其实的而且确咧，而家有其他嘅头先一啲嘅商营电台咧，亦都系揾紧我哋，亦都同我哋倾紧，我哋亦都系俾紧一啲嘅意见佢，究竟乜嘢嘅节目可以播？但系调翻转，我哋亦都遇到一个困难。个困难喺边度咧？你要睇翻而家奥运嚟讲咧，有五个商营电台去播，每个电台佢都好容易揾嗰个所谓专业嘅评述啊。 系， 系嘛？但系喺残疾人嘅运动嚟讲咧，喺而家嘅环境，就算喺外国好，喺香港好，嗰个嘅深度或者个阔度都未曾去到好深入嘅时候咧，你去揾一个专业嘅评判咧，都唔系容易噶。 嗯。 即係變咗個解説個工作，大家可能預期喺個節目入面可能未必可以做到好似之前咁深入啊，或者係咁精細咯，係咪咧？ 冇錯啦，所以咧，其實咧，你留意翻咧，而家港台咧，我哋亦都係即係港台，我哋亦都要多謝港台咧，佢喺多方面嗰度而家協助緊呢個事前嘅講解工作。 嗯， 每一日嘅而家你港台嘅好似叫做奧運一台啊嘛，係咪？ 嗯， 係個節目奧運一台，依家係逢星期一至五3点到4点都係 講緊嘅殘奧嘅時段係由我哋嘅係一啲嘅以往嘅運動員啊，以往嘅教練啊。甚至是即係比較對殘奧運動係有認識嘅人咧，係開始一路一路做工作，係做到係23號咧，係個24號開幕嘅時候咧，希望咧係廣大市民咧係可以對殘奧運動裏面嘅一啲嘅知識啊，或者一啲嘅技術嘅層面係更加認心咯。 嗯，即係個評述本身係唔足夠嘅，即係評述嗰啲人 喺呢個階段係唔夠嘅，係困難，因為要譬如熟悉呢啲嘅項目嘅人咧。其实大部分都将会系随队出发去咗东京嘅。 林主任，不如我哋都好快关心一下咧，即系今次我哋香港健儿嗰个备战嘅状态啊。咁啊，你头先话佢哋最紧要就系即系专心而家呢一刻去预备。你点睇佢哋今次嗰个状态咧？有冇为我哋即系冲击奖牌？会唔会有机会啊？ 嗱，殘奧嚟講咧，我哋自1972年到依家嚟講咧，我哋嘅成績都係保持喺水準嘅。咁呢個咧喺可以話咧喺歷屆嘅殘奧裏邊嚟講咧，我哋喺全世界裏邊嗰個嘅係參賽嘅國家同地區裏邊咧，我哋唔會差過係1/4㗎，喺頭1/4㗎，咁多屆都係㗎。咁呢一屆嚟講，當然咧，我哋係受到個疫情嘅一個嚴重嘅係好大嘅影響啦。喺個備戰嗰方面咧，亦都唔係比事前咧，即係話嗰個計劃裏邊咧，我哋係全部做得到嘅。啊，呢個我哋做得到嘅。但係咧，就我哋亦都好開心咧，即係其實每一位嘅運動員頭先都係講㗎啦。最緊要就係佢哋去發揮佢哋嘅潛能嘅啫嘛，係咪？咁佢哋喺呢方面嚟講，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深好嘅目標，就會喺個比賽裏邊做得最好。咁琴日喺我哋琴日有一个传媒嘅系一个叫做一个我哋叫做会面啦，咁好多传媒嘅朋友喺度。咁我自己嘅感觉嚟讲，我睇翻我哋嘅运动员嘅时候，喺出席呢个场合，我哋去睇翻我哋嘅训练，其实我觉得喺佢哋而家嚟讲咧，系比我哋嘅想象之中话前咗10多个月有个担心咧，其实我觉得系问题唔大噶。我覺得佢哋而家嗰個，尤其是咧嗰個奧運嗰個嘅正能量咧，係更加比佢哋嚟講咧係一個更大嘅一個鼓舞。出邊嚟講咧係好多嘅普羅大眾喺而家嘅關心啊嘅關注嚟講咧，對佢哋係一個更加係一個我諗對佢哋嚟講啊係一個好好嘅認同咯。呢個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林俊英。咁啊，希望香港市民都多多關注即係殘疾運動員嘅表現，亦都嚟緊留意住啲賽事啦。咁啊，為我哋呢24位嘅運動員代表打氣加油。 所有的生物都有这个共通的24小时的这个时钟的。 即系呢个就系支持有新嘅时钟嘅说法。 系啦，法国咧有个小镇咧，啲人咧系会冬眠噶嘛。有啲研究都讲过，其实人咧，即系你有啲叫做日头比较有精神嘅人啦，啲系夜晚比较精神嘅人，其实你冇必要逼自己改变嘅，因为某程度上都系基因决定嘅。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运动无分种族，不分年纪。甚至不论健全抑或残疾，人人都可以成为运动健儿，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支持残疾运动员，认识他们的限制，学习他们突破限制的斗志。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邀请健全选手配合特别设计，体验残疾人士做运动的感受。 每晚9:30，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陈景祥啊，想同大家转个题目啦，讲下咧有关疫苗接种嘅安排啊。咁啊，特首咧都多次提醒我哋咧，要趁即系而家香港疫情稍为平稳嘅时候咧，鼓励市民多去接种。咁不过咧，最近就有一个嘅新闻咧，就讲到我哋处理一啲疫苗过敏求诊者嘅过敏诊所咧，就出现一个大排长龙嘅情况啊。咁事源咧就系。其实我哋医管局咧有一个服务啦，就系即系为到一啲咧可能喺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一啲过敏反应啦，或者系本身咧有过敏病史嘅病人咧，其实就系有一个 諮詢的服務，讓到他們去清晰自己適不適合去接種疫苗。不過呢，現在這個過敏診所呢就是接觸了成4000多個的個案，以致到是有病人呢是要輪候一段非常非常長的時間，講緊是那個復診的日期呢是7年之後才可以見到醫生。 是，即是這個我想是會超出了當時設計這個咁嘅診所的預計啦。是。咁嗱，一陣間我哋會有啲即係專家同我哋傾下嘅。咁但係譬如我哋即係睇嘅新聞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好奇怪咧。第一咧就係呢個過敏啦，即係到底係咪即係真係一個病，我哋叫一般嚟講應該病啦，或者病徵啦，需要診治嘅啦，因為是純粹一種諮詢服務去解決佢一啲疑難咧咁嚇。因為咧我哋講緊呢個過敏咧，平時按照而家佢呢個處理嘅個案裏邊，好多佢已經接種咗噶啦嘛，係咪？曾經出現過問題。咁如果我哋話譬如話，因為大家都知道今次疫苗裏邊咧，其實嗰個資訊的發放同埋個教育工作咧，其實好重要嘅。咁我就只係諗到啫，即係話如果真係疫苗過敏係牽涉到一啲譬如好多問題啊，咁你有啲可能真係需要治療或者有啲要跟進。咁但有啲會唔會真係因為資訊嘅問題？我真係都唔係好知道，譬如呢種過敏係咪嚴重啊？係咪正常啊？或者係咪應該點處理咧？咁如果積累咗咁多個案同呢個當初計劃嘅估計差咁遠咧，就係兩個現象嘅。一個 即 係咪 有啲嘅個案其實係 不必要 地被轉介咗過去咧？ 係啊。或者是不是有些人可能就我不知道，我不理那么多，总之我觉得有少少反应，我就觉得可能是过敏，我需要去诊所看的。那这方面我想就是都要有个答案的，就是如果不是的话，你排一个诊症你去到几年之后其实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是不是？如果真的需要急需的话。 那所以到底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长的轮候时间呢？不如我们请你一位前线的家庭医生，他自己也都是有为病人接种疫苗的林永和医生在电话旁边。林医生你好。 是啊，大家好啊。 医生啊，我哋嘅问题咧系点解会出现咗咁多呢啲转介个案呢？因为照计佢喺个服务嘅设计上面系唔预期会有咁多呢啲求诊嘅需要嘅。 其实我谂系因为要详细了解咧，先至可以好精准咁答你呢个问题啦。不过我哋就即系都睇翻几方面啦。第一就即系事实上市民咧就有几多系有一个風險去到需要去做一個評估呢才可以接種疫苗啦。這個第一，即是這個數量呢，因為我們現在去到如果700萬人這樣說，即是計呢，如果1000個裡面有一個呢是即是有這類這樣的風險呢，其實都即是代表有成7000個的了。所以我們要即是如果人手可以應付有7000個這些過敏的懷疑的一些市民的一個即是一個機制啦，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呢就即係都睇返醫管局或者佢哋即係部署上，即係佢嗰個人手啊，睇呢個敏感科呢係關於個疫苗呢，佢即係可能嗰、那個即係承受嗰個能力啦。譬如一個禮拜譬如睇到即係100個定係即係500個，咁爭好遠㗎嘛。咁、另外就即係中間就係嗰、那個就係即係前線醫生或者係所謂轉介嗰方面啦，即係變咗我哋就要睇翻，譬如可能自己評估個病人就即係按照個指引啦，同埋即係根據個病人口述個情況啦。嗱，咁我喺前線咧，亦都同其他一啲前線醫生溝通過啦。咁其實咧，第一我哋都即係都衞生署都好好嘅，即係都有一啲指引俾我哋咧。就話譬如疫苗咧，就三個情況咧，就我哋比較擔心啲，即係佢可能會接種疫苗新冠疫苗之後咧，有一個嚴重嘅過敏反應。咁所以咧，就如果係符合啲三類人士嘅是哪一種咧？就佢就提供一個即係政府診所嘅收費嘅一個渠道去做呢、這個即係檢查啦，做一啲皮膚測試咁啦。咁包括如果係第一針嗰個新冠疫苗，即係打完之後4小時到啦，內咧就出現一啲即係過敏反應，係風爛啊、出痕嘅疹啊咁樣咧。咁呢啲咧就即係可能係符合嗰個標準，就要轉介啦。因為驚第二針咧就會犀利過第一針。 第二個情況 咧？第二咧就係一啲休克性嘅敏感，就係即係如果係其他藥物，譬如一啲過往譬如食抗生素啊，或者俾蚊咬啊，或者有啲無端端嘅係休克性咧，要用一啲腎上腺素去先至醫到嘅咧，咁嗰種都算係嘅。即係驚佢係個人係個問題質。第三咧就係一啲多種類嘅食物，就話多同埋多種類嘅藥物而出現嘅一啲嚴重即時敏感啦。 明白，林醫生，我哋要先聽新聞啦，不如我哋新聞翻嚟再同你傾啊，好唔好啊？唔該曬。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内地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教协解散属于咎由自取。新华社说，教协现时虽然自行解散，但不能一笔勾销曾经涉嫌的违法行为，香港有关执法部门都应依法调查。人民日报亦都说，解散不等于一笔勾销，在香港国安法护航之下，相信更多领域将实现正本清源。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属于输入个案，患者日前由孟加拉抵港，是否带变种病毒有待确定。本港至今累计12020宗确诊个案，初步确诊就少于5宗。当局说，新增患者是一名27岁外佣，他没有病征。本港过去14日累计报告40宗个案，包括一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其余的都是输入个案。政府说，截至今个月8号的过去一星期，卫生署共接获3宗曾经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分别涉及3名年龄由53到63岁男子，个案都没有临床证据显示有疫苗引起，有待专家委员会评估。另外，卫生署同期接获193宗涉及曾经接种疫苗人士的异常事件报告，当中3宗涉及12到15岁少年在接种疫苗后出现怀疑心肌炎或心包炎的报告，情况稳定。另外，截至今个月8号，专家委员会已经总结18宗死亡个案与接种疫苗没有因果关系，初步认为9宗个案与疫苗没有关联，3宗有待评估。美食博览明天在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主办单位贸发局早前说，所有入场人士都要戴口罩、用安心出行或填写表格登记资料，场内不准饮食或者提供试食，多个位置会提供酒精搓手液。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志超认为，主办单位难以确保所有入场人士自律遵守防疫规定，加上场馆内外都有一定的人流，有关措施防御力度有限，仍然有机会出现漏洞，令到病毒在会场扩散。他建议未来可以研究预约入场的安排，控制场内和在会展以外轮候排队的人流。他又说，政府应该要有确保外防输入的措施较为严谨，才有足够安全条件全面恢复本地消费活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大老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沙田污水處理廠快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了，車輛大消散。現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馬料水交匯處的交通就比較繁忙，車輛排到大埔公路近和斜。就是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沙田污水處理廠快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了。另外一宗意外就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仁安醫院的快線有交通意外，現在車輛排到入獅隧的管道入面，影响到狮子山隧道九龙的交通，九龙入口的交通比较挤塞，现在是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分别排到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和龙翔道近天马苑。今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仁安医院的快线有意外，现在狮隧九龙入口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和龙翔道近天马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卫理道。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而家近启业村一段嘅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新界方面，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鐵站對開，較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場，車龍一大消散，現在龍尾去到近安定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鄉事會路一段車多，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豪涌一段擠塞，車龍排到過了窩尾。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路面車來車往，交通繁忙，切記保持忍讓，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展彤，原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回来香港，我们可以是一家团聚。 表哥，因为疫情关系，你原来回港探亲的计划恐怕又要延期。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阿 Joe 阿 Grace， 希望你们一切都安好，也都希望疫情很快会过去。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季奥运会，今次香港在疫情奥运之下，以无比坚毅的精神创造辉煌的战绩。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五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号至12号递交提名表格。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现在谈的是有关过敏诊所的轮候个案非常之多，以至到市民是要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可以得到咨询服务的问题。刚才新闻之前，我们有家庭医生林永和和我们简介了，其实前线的医生根据哪三个准则去到决定转介什么个案。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又会不会是轮候这个过敏诊所的服务呢？你自己对于需不需要去，即譬如去加强这方面的服务，去缩短人龙，会有看法呢？请你打来1873111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请回林医生出来先。林永和医生你好。 好啊，是啊，我们刚才讲过的三个准则呢，其实呢就是医生的一个指引，亦都是其实普罗大众都上网在那个疫苗的网站呢都可以看到有关的资料的。那变成我接触的市民呢都很多，其实都心里有数，他们有些觉得自己都是怕是跌咗入呢三個類別咧，就需要轉介咁嚟揾我哋都好多。咁嗱，呢三個即係所謂一個標準咧，咁其實咧看似咧就好似好清楚啦。咁但係其實咧實際上真係評估上咧有時都有一啲困難嘅。咁例如我哋講就係、是、第三嗰個咧就比較多啲出現一啲爭議性咧，就係即係多種嘅食物同埋藥物嘅一啲叫嚴重即時敏感咧。嗱咩嘢叫做嚴重同埋即時咧？咁佢都有個指引度都有一度講咗，就係一個鐘內啦。譬如你食咗某啲藥一個鐘內出，咁但係點樣叫嚴重呢？其中我聽聞有啲前線醫生同我講咧，就係、是、譬如有一個叫做血管性嘅神經水腫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同風冷係同一類嘅一個過敏反應，係一個即時敏感反應。但係佢如果喺個嘴唇度、喺個脷度，咁咧就有一種機會咧，就好似風喉咁咧。 咁就會驚住會窒息，就會有一個生命危險嘅。 咁如果聽你咁講，呢一種情況咪應該轉介咯，係咪？ 係啦，嗱，如果佢係呢一種咧，有時我就聽啲病人講咧，就係、是、啊，如果佢係啊出風爛，跟住有試過嘴腫啊，就條脷都腫啊，咁其實就即係喺醫生角度咧。譬如我哋咧就有個擔心佢會有危險嘅，咁呢啲其實可能即係雖然都有啲情況咧，跟住佢自己都會停嘅，咁但係有機會係要用腎上腺素啦。咁變咗呢一個咧就係、是、好似係一個嚴重過敏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又睇翻一啲可能免疫科嘅一啲資料咧，咁佢又覺得呢、這個即係如果淨係呢一個血管神經性嘅水腫咧，有時就其實即係都係同風爛嗰類咧好輕微嘅。咁變咗喺前線醫生咧，有時就係、是、啊。點樣叫嚴重呢？如果一聽到有啲病人話啊，我又出風爛，跟住腫曬噶個面啊，就眼眉啊嗰啲全部腫曬，咁有時就係、是、啊，即係佢係咪嚴重呢？咁跟住聽到佢講，其實好多病人咧好得意嘅，譬如問啊海鮮啊，咁啊蝦蟹啊，跟住又跟住又話牛肉啊，又蛋都話有試過咁樣，咁你當然問係咪真㗎咁樣？咁佢又有時一講講下，咁佢又話誒好耐啦，唔記得，但係。講得咁上下咧，佢又好似即係又我哋又唔敢話，即係話佢即係誇大啊點樣咧？咁變咗就好似跌咗入去啊！佢都係符合呢個標準啦。咁就變咗呢一類嘅情況咧，我覺得都係即係都好多好多前線醫生遇到咧，咁就啊都其實好似符合喎，都係嚴重喎，為求即係穩陣咧就會轉介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第一類咧就打完針。咁有時咧就話打完針之後，例如譬如伏必泰啦，有時會個傷口紅啊、痕啊咁樣咧。咁呢個咧就有時我哋知道係一個即係可能局部性嘅反應啦。咁但係佢又好似講到就係、是、好似都係即係一啲有機會係過敏、啊。咁就於是乎咧就好似即係又加上病人又話你係咪肯定係即係冇事㗎？我打第二針咁好似傾傾下咁好似啊，好似都係轉介， 所以個判斷都有啲困難。阿林醫生，你容許我補充一個資料先嗱、因為咧而家雷暴警告咧係現正生效啊，咁有效時間咧會去到今日嘅晚上九點半嘅，咁啊各位市民要留意啦。 系啊，阿林永，我系想问一下你，即系按照你头先讲咧，就可能喺呢啲咁样判断疫苗过敏嘅时候个转介啊，就系嗰个守则或者个标准系比较模糊啦，就所以会突然之间即系出现咗咁多啦，即系要求就诊啊，咁系咪咁嘅情况咧？即系同埋按照你头先个讲法咧，就譬如话可能啲医生咧都系即系自己都担心噶嘛，即系你问我或者你个描述讲到即系好似好有问题咁，咁为咗稳阵，我梗系转介你去再睇啦，我无谓承担个风险啊嘛。咁但系其实呢、這个问题点？解決咧，即係如果你解決唔到，咁有啲人真係要等好耐，咁就失咗呢個意義喎。即係呢個求診嘅係嘛，佢冇理由要等咁耐先至決定係咪打針或者其他嘢噶嘛。 咁係啦，都希望大家即係各方面即係理解翻，即係各人嘅難處，去大家協調翻啦。咁我諗即係醫生就係正正就係諗住即係為病人好啦，即係唔想去萬一有啲咩風險啊咁樣啦。咁嗱，如果而家睇翻個情況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睇翻即係免疫診所咧。咁其實佢哋做咗嗰好似都即係超過1000個個案咧。咁其實裡面可能得一兩個咧，真係做完嗰個測試之後咧，就係、是、唔打得伏必泰咁樣啦。咁可能唔打得嗰個都係轉打科興咧，其實都已經解決到噶啦。咁我。聽聞咧，佢哋咧即係內部咧都好似傾緊咧，就第一呢三個標準咧，可能都有機會要修正啦。例如嗰個多種藥物嗰個即時敏感反應咧，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其實呢一類咧根本可以直接接種疫苗都得嘅。因為我哋知道嗰個伏必泰疫苗嗰個成分係即係其實即係我哋呢個第三個原則咧，就係、是、估計呢一類嘅朋友咧，就可能係個敏感啲嘅體質啦，咁但係其實呢一類咧，即係佢真係中伏必泰咧，似乎經歷咗咁耐咧，係即係嗰個伏必泰個敏感嘅機會率係好低嘅，咁、所以呢一類咧可能可以考慮咧就剔除咗出嚟咧，咁又或者其實佢已經輪候嗰幾千人咧，如果我哋揾啲即係醫生或者一啲醫護去細心睇完佢個轉介信咧，即係其實話唔係話即係要褪後嗰個轉介，而係可能好快俾到佢答覆佢啊，其實你可以接種疫苗喎。你唔係需要等喎，其實你係即係而家睇翻即係最新嘅資料，你係個同風險咧同一般人一樣嘅啫，甚至乎你就如果你驚咧，就打科興疫苗，或者係揾一個中心咧係專係即係幫呢班朋友咧，就特別其實我哋知道咧，如果敏感性休克咧，其實頭嗰半個鐘發生嘅啫嘛，最多。咁你就俾嗰班人，譬如坐夠一個鐘咯，或者特別照顧佢哋，俾個信心佢哋，你打啦，因為實醫得到噶嘛，打腎上腺素。咁你就變咗可以即係幫到呢班即係 即係好慘嘅一啲市民啦嚇。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林永和醫生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喺即係前線接觸病人時候見到嘅一啲情況。咁啊，對於過敏診所個輪候時間比較長呢個話題，你自己有冇啲咩經驗或者睇法可以同我哋分享呢？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咧，我哋會有醫管局嘅代表繼續同我哋傾嘅喎。 FM 926奥运第一台， 摘下奥运女子乒乓球团队赛铜牌的杜海琴，好想多谢大家一直支持他们。 好多谢香港市民，因为我们真的收到很多支持我们的信息，很多鼓励我们的信息，真的很窝心。很多体院、兵种、林主席、余主席都一直不停地鼓励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打出了那些精神状态出来。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嘉宾杨文锐。 我似乎有个印象咧，就香港人唔系好多人知道佢叫智慧城市嘅。 旧年年底我哋出咗智慧城市蓝图2.0啦，咁成个社会就开始好热闹啦。近排咧比较热闹嘅就系攞呢个消费券啦。咁你冇一个智慧城市嘅数码基础，其实你做唔到嘅。 8月11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係過敏診所個輪候時間非常之長嘅問題。而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港島西醫院聯網嘅內科部主管劉澤星同我哋講下嘅情況。劉澤星醫生你好。 係你好。首先講一講先，我係瑪麗醫院嘅內科部主管。 係啊，劉醫生啊，其實關於今次咧有咁多嘅求診者去到等候使用呢、一個過敏診所嘅門診服務咧，你哋嚟緊有一啲咩工作去到舒緩呢個人龍啊？ 我諗好緊要嘅就係、我哋初初成立呢個嘅服務嘅時候咧，係好想咧係減低我哋香港嘅市民呢、這個接種咗疫苗之後咧，會產生呢個嚴重嘅過敏嘅現象，咁就希望可以為市民服務啦咁嘅樣。咁我哋經過呢幾個月嘅經驗啦，亦都即係睇咗好多個市民啦。咁咧其實發覺咧，絕大部分嘅市民咧，佢有一啲嘅普通嘅過敏史，其實咧都係唔需要擔心呢個疫苗過敏嘅，亦都係即係。提議咗佢哋咧，放心啦，去接種疫苗啦。咁之後亦都有跟進，去接種疫苗嘅人都冇事嘅。咁所以我哋發覺咧，其實我哋而家咧可以將我哋嘅服務咧係可以即係分放落去啊。咁我哋即係當然港島西聯網嘅免疫科，我哋係會統籌啦。咁但係亦都好。高興好多謝我哋嘅七個嘅聯網嘅同事啊，亦都係幫我哋手專家嘅醫生去幫我哋手去先係睇睇呢啲擔心有過敏嘅人士，究竟我哋會唔會有疫苗嚴重過敏嘅問題？咁希望咧喺跟住嗰幾個禮拜咧，我哋而家手上嗰2000多個嘅差唔多。3000-2000多個嘅轉介嘅市民咧，都可以幫佢哋遞到噶啦。 嗯，即係個目標係嚟緊3个星期就 幾個禮拜啦，希望我哋9月底之前啦。 嗯，澤星啊，呢、這個即係而家突然間嗰輪候個案咁多咧，係咪同你哋最初嘅估計有即係有差別？同埋你係會唔會當時咁講係低估咗啲市民即係對呢樣嘢嗰個擔心咧？ 其實我諗我哋兩個睇法嘅，即係我哋其實初初亦都真係冇估到會多咁多，但係其實咁多係一個好事嚟噶，因為我哋市民因為即係擔心呢個過敏，然後跟住咧係暫時唔接種住。其實我哋睇到嘅數據咧，我哋香港呢個嚴重過敏嗰個嘅比率咧，比起外國嘅咧係真係低好多。外國我哋講緊，如果100万裏面咧，100万针裏面咧，可能會有即係差唔多10个咁嘅樣，係會有嚴重性嘅過敏。我哋而家蘇巴香港100万都未有一個人係會有，即係其實我哋接種咗咁多個月咧，係都係4个嘅個案啫。咁即係我諗有好有唔好啦。好嘅就係我哋真係提高警惕，提高警覺，我哋係減低咗好多啲嚴重嘅個案。咁而家我哋有啲時間咧，去即係 學習啦，又爭取我哋經驗啦，發覺其實我哋可以再即係就算係咁多嘅病人咧，我哋都可以咧係可以幫佢哋解決到個問題嘅咁咯。 嗯，阿羅澤先生，咁而家講緊病人啲報道講咧係好多個案輪候緊噶嘛，咁有啲市民話投訴要等七年啊，咁其實依個問題解決咗未㗎，或者係咪？ 其實嗰個咧係一個嘅少少誤會嚟嘅，因為我哋真係有好多嘅轉介信，咁其實呢咁多個月夾埋有成8000封嘅轉介信，咁我哋即係會逐封嚟到睇，然後跟住就即係睇睇有冇需要一定要嚟過問呢個嘅門診去去做再做檢即係呢個嘅問證啦。咁因為幾千個人呢，我哋都唔想佢哋即係喺度籠即係白等嘅，唔知發生咩事咁。我哋就安排咗先安排咗去一個嘅預約期先。咁就跟住呢就希望呢係加班去請我哋嘅同事呢係逐個去打個電話俾佢哋。然後跟住再問清楚，然後再轉介佢哋去早啲嘅期。咁而家我哋嘅新嘅服務嘅模式呢，咁希望呢就係即係啲幾千個嘅人士等緊呢，都可以喺即係九月尾到呢係可以見到我哋嘅專科醫生去解決個問題啦。 即係唔使等七年㗎係嘛。 嗰個係一個嘅暫時嘅一個嘅預約期嚟嘅啫， 明白。 劉醫生啊，我哋頭先咧有同一啲即係前線嘅醫生傾過啦，佢哋指出咧，其中一個有咁多求診者嘅原因咧，可能因為個轉介守則咧，可能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啲模糊啊。其實嚟緊有冇需要修訂嗰、那個即係指出話有三類嘅人士係應該符合資格去轉介，有冇需要去修改呢個守則啊？ 其實我哋即係當初都係有着重係即係講話嗰三類嘅人士應該先至轉介嘅，咁但係即係好多時頭先講話即係最擔心嘅嚴重過敏啦，咁好多時我哋喺嗰個嘅解毒嚴重過敏嗰度，其實市民又好同事又好，都可能是會有少少唔一致嘅，咁呢個我哋明白嘅，我哋都好希望其實就病人提高警惕係好過出事啊，咁咁我哋係會咧係將我哋嘅轉介嗰嘅準則咧，同埋嗰個嘅即係會個定義咧係會寫得清楚啲，咁亦都希望即係又係根據今趟嘅經驗啦，咁我哋都知道好多不同嘅轉介嗰個嘅病史係。有啲係邊一啲我哋特別需要留心嘅，我哋就會同我哋嘅同事講翻啦。邊一啲我哋覺得可以安心嘅，亦都可以同同事講翻。咁呢、這個將呢個係可以優化到去咯。 嗯，其實阿劉澤星會唔會反映個現象啫？一般啲市民對於譬如過敏或者對於而家打針嗰啲情況咧，都資訊都仲唔係好夠啦。因為按照你講咧，其實真正嚴重過敏嘅就好低啫嘛，即係相對之下，但係排隊要去。輪候個案要去問咧就好多喎，咁係咪中間呢個係一個資訊嘅問題，或者公眾教育唔夠嘅問題，都有部分成因呢？ 我諗我哋嗱，我講闊咗少少啲添啦。咁我諗首先嘅就係、是、過敏係真係好常見啦。我哋差唔多每一個人都，你即係出面你 office 出面都好，但好多朋友話我有對呢樣過敏嗰樣過敏。咁、大家對個過敏嘅認識都真係要增加嘅。咁我哋希望係要做多啲嘅。咁至於嗰個疫苗嗰啲嘅資訊嗰方面咧，都係。有盡量噶啦，咁我哋要再做多啲咯。 劉醫生，不如藉住呢個機會都做少少公眾教育啦。嗱，譬如嗰三類人士入邊啊，講到話接種完首劑疫苗之後，懷疑出現過敏反應，可能有一啲市民接種完之後，譬如可能手臂出現一啲紅疹啊，或者可能係臂痛啊，咁可能佢哋已經會認為呢個係一個過敏反應嚟喎。咁其實點樣先至為之接種完首劑之後出現一個係會令人憂慮嘅過敏反應咧？其實嗰個點解讀 啊？ 系啦，好多好多谢你嘅俾个机会我讲清楚啦。咁系啊，首先咧打个针之后咧，个针口多数都会痛嘅，其实即系六七成嘅人咧打完之后个针口都会痛，亦都会红红地嘅。咁嗰啲咧就系唔系一个嘅认真嘅我哋叫系统性嘅过敏嘅反应。我哋最担心嘅就打完针之后咧，嗰、那个人士咧系会有全身，譬如出红疹啦，啲红疹可能会有啲会痕痒啦咁嘅样。咁如果咁嘅情况嘅话咧，我哋会担心啲。如果 煲嘅就唔擔心啦。呢個第一樣咧，打完針之後有嗰個過敏反應。第二嘅就當然我剛剛亦都講過話，如果嗰啲人士係有呢個嚴重過敏嘅個案啊，咁嚴重過敏咧就真係好嚴重嘅喎。真係如果係出事嘅話咧，係即係打完針又好，食完藥又好，頭嗰半個鐘頭到之內咧，佢就會呢個血壓驟降，個心跳加速。唞唔到氣，咁其實咧，即係嚴重到，即係如果你唔係即刻睇醫生，醫生就同你打支針嘅話咧，你都係會有危險嘅。咁即係呢個，我相信應該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都唔會搞錯嘅啊，即係同普通過敏係唔同嘅。咁第三類嘅咧，就譬如話，即係如果有啲人士咧，佢哋係對多種不同嘅藥物有敏感。这个呢个亦都是敏感，我哋要讲翻啦，就系即系譬如话系即系系统性全身嘅出疹啊嗰啲嘅敏感啦。点解我哋话多种药物敏感呢？其实如果有啲人对多种药物敏感嘅话呢，其实两个可能性嘅啫。第一个就系真系每一种药物佢都敏感。第二呢，就可能呢系个药物里面其中不是药物嗰啲嘅成分，我哋叫副料类嘅物质。是有敏感，因为我们暂时香港呢，我们很多的药物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副料类那个的认真是有什么在这里的。其中一个有机会会跟我们一只的疫苗的副料类，如果是同一样东西的话呢，那就会打完疫苗呢就会有机会有这个严重的过敏。不过这个机会也都是比较少的。 系，刘振星教授，你亦都系即系政府嘅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啦。咁趁呢个机会，都想问下你啦。最近因为个 Delta 即系全世界都咁犀利啦吓。咁其实而家亦都即系关于打针嗰方面，亦都有人一路不断讲紧，系咪需要再打第三针或者等等嗰啲安排啊？咁其实你自己作为专家呢方面咧，而家即系香港嘅情况咧，你会觉得系应该点样安排，或者呢个第三针系咪需要再做咧，或者要安排去帮市民打咧？ 纯粹个人意见先啦，因为我哋都系未同一即系一班人去大家讨论嘅。个人意见嘅就系、是，其实当然我哋做第三针应该都要考虑即系优次啦。咁边一啲人需要第三针咧？其实即系点解要第三针？当然系多啲保护嘛。咁就系多啲保护人，譬如好似我哋比较年纪大嘅人士啦，我哋多复杂嘅病嘅人士咧，或者嗰个免疫能力低嘅人士啦，咁嘅样。咁好多啲。有些長期病患的人都有接種了，但是我們的年長的人士暫時也未接種到，不是不讓他們打第三針，而是我們都很希望我們先打完第一、第二，我們就可以講打第三了。我覺得這個是緊要的，就是我們是本地 的第三針。大家也都聽過就是世衛 的言論，我自己個人都有些同感的，我都希望点解咁多有 Delta 呢？就真係唔係香港嗰度出嚟嘅，而係好多其他嘅地方啲人係冇疫苗接种，所以有个病毒入咗身体，跟住转咗变咗做 Delta。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全世界嘅人都可以打到针啦，唔好讲第三次啦。 刘教授，不如都藉住呢个机会，我哋再做下公众教育啦。因为最近有关 Delta 呢一个讨论咧，见到有一啲人士咧就会话，其实好多接种咗疫苗嘅朋友，佢哋咧会因为即系嗰个变种病毒犀利咗，打咗疫苗我都系受感染嘅，咁其实我啲病毒不断咁样变化，我都防唔到咁多，点解我要打咧？咁不如你都解答一下啦，好嘛？ 我谂好紧要嘅就系咧，每一种疫苗其实我哋都知道系就算是 Alpha 原本那隻和 Delta 变种那些都是会有保护力的。咁当然变咗种之后呢，我哋现在的疫苗呢是对那个的保护力呢，即是感染的保护力呢是可能是低了一些的。咁当然不同疫苗有不同的低了几多啦。咁但好紧要的就是呢，那些疫苗是继续可以保护到我哋，是不会有严重的并发症，或少了机会有严重的并发症，或者是有这个的死亡的个案。这个一样啦，就是说你打了针，虽然真的可能都仲有些少机会是会中这个的 Delta， 但是中了之后呢，其实是没有未打针那些那么差的，这个是很重要。第二的就是我觉得又是讲回，其实病毒为什么会变种呢？ 同埋喺邊度會變種咧？其實係入咗我哋身體先至會變種嘅。如果我哋係可以好多人都打咗疫苗，係減低嗰個病毒入埋我哋身體嘅機會嘅話，咪即係減低佢個有機會變種咯。咁我哋就唔需要太擔心啊。少了擔心啦 ，Delta 或者將來再有其種其他嘅變種病毒。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劉澤清教授，都好多謝你同我哋講解咗過敏診所同埋做一啲公眾教育。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夠，拜拜。